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多谢你。 系啦，譬如今个礼拜咧，咁啊要同大家讲声啊，拜个早年啦。录音嗰阵就啱啱未新年啊嘛，但可能大家听到嗰阵咧已经系新年啦。好，咁啊同大家拜个早年，系新年快乐啊，万事胜意。汉伟啊， 好，万新年咁啊拜个早年啦，大家出年。好过今年啦，咁啊，万事胜意啦， 今年好过旧年， 系咁啊，马骝年啊，咁啊，希望马骝仔咁大家都活活泼泼啦， 系啦，应该系嘅 ，OK， 咁啊，一阵再后边先同大家讲讲呢个后年啦， 冇错啦，而我哋嘅。伟大嘅肥仔金北韩领袖就同阿神祖看咗支烟花啦，今朝。 喂，咁快都未年初一？ 系啦，咁啊，北韩已经试射咗佢嘅新一支嘅银河三飞弹啦，咁啊就未有详情啦，只系南韩 confirm 咗，但系一般知道咧，佢系都系同上次一样唔敢选择。嗱，地球嚟讲咧，向东发。東面發射咧就最慳油嘅，但係佢係選擇向南發射。 點解咧？ 同上次又唔敢嚇、啊，因為會飛過日本海，日本講明你夠膽嚟，我就即打你落嚟。 哦，咁啊都好啲，起碼都識驚。 啊，咁、啊、台灣，所以台灣今年都嚇到，之前都嚇到，即刻部署曬喺周圍有標二嘅戰艦啊，標準二型個飛彈嘅戰艦，同埋外國者三都背署曬喺佢啲外道度。 嗯 ，OK， 嗱，咁呢啲啊，唔關，唔係喺正我哋香港頭頂發生。 咁啊，嚇南邊係㗎。 哦， 南邊係香港頭頂嚟㗎。係 咩？ 應該就已經出咗大空啦。 過咗啦，過咗我哋啦， 係啦。 嗱咁啊，今 咁啊，讲翻言归正传啦，死事系咪今次？ 嗱咁嘅，今个礼拜因为冇乜科幻面上啦，咁啊唔系唔讲，都讲，咁啊赌城风云三就大家话罢睇都好啦。咁喂，咁我哋为咗做节目都冇得罢睇啊，想唔睇都要睇噶，系咪？咁韩永都勉为其难啊，都去睇嘢，系啊。 哇，好惊喜嘅一次系拉着无声嘅全场。 哇，真系厉害啊！照片系唔识 笑。仲有人睇到。仲要系提早趌起身嘅，基本上15分钟内我已经趌起身嘅。 咪即系我哋好高度嘅吓，即系我哋唔对事又不对人，咁啊真系烂片就真系烂啊嘛。咁啊讲套戏咩唔好嘅，我哋唔去讲个人。 但系都咪话都唔一面倒，有大量蓝絲，佢哋赞到佢系支持黄晶嘅政治立场啊，竟然系。 咁啊唔系，佢嗰啲讲 喺啲影评度 讲到明就系你哋叫人唔好睇，佢哋又走去支持啊嘛，咁啊冇意思咯，即系。 系啦，咁啊，但系佢哋嘅赞嘅评语咧，都系千篇一律一句，新年啱新年热热闹闹喎。 咁你为撑而撑，为反而反，不嬲我哋唔赞成啦，系咪？即系套戏真系烂片啊嘛，系咪先？使乜讲黄晶啫？我就讲一套戏都有得插你啦，系嘛？一阵 唔需要讲黄晶啦，即系亦唔全关黄晶事嘅，三位导演一齐。 冇错，冇错。咁反而呢我哋一陣稍後先講嗰啲戲啊，因為可能大家反而啲戲唔係咁有興趣啊，我恐防大家都。咁不如啊今個禮拜嚟一個專輯，咁先介紹死侍，因為嚟你知死侍下禮拜上啊，但其實年初一已經有呢個嘅優先場啦，咁所以喂不如就介紹咗先啦，可能我驚我哋下禮拜先講已經遲咗喎，係咪？咁不如嗱，咁佢死 系，虽然系1月9就先系正式上映期， 系啦，但系年初一已经有优先啊嘛。咁我相信咧， 系啦， 朋友系中意嘅，因为虽然香港人大部分真系唔识呢个系阿水，但系其实呢个喺美国漫画入边系一个非常出名嘅人物。嗱，咁今次除咗呢个嘅 Deadpool 会出场，唔系得 Deadpool 嘅，原来咧有其他嘅有啲嚟自 X-Men 啊，咁样其他嘅角色咧都有好多人要。会出场嘅，如果大家睇个 话，基本上绝大部分嘅角色都系 Deadpool 自己嘅漫画里边啲角色啫，除咗阿钢巨人啦 ，Colossus 啦。 喂，唔系喎，我睇资料好多 X-Men 啊，咩 X-Weapon 啊，嗰啲好多喎。 哦，嗰個其實都係 Deadpool 嘅書嚟 嘅。哦，咁樣嘅。OK，OK， 得，唔緊要嗱。咁啊，其實總之就唔係得一個人啊，所以變咗其實都有唔少嘅要介紹定。如果大家唔係入場咧，都唔知乜水。咁因為咧，就算嗰個鋼巨人都好啦，同以往我哋睇 X-Men 電影咧係唔同一樣嘅，因為佢反而今次係跟足漫畫一間間啊。咁嗱，一陣轉個頭就開始講死事啦。咁我哋循例啊，係咪都要講講呢個電影排行啦？好冇？係啦。電影排行咁啊，第一位咁啊，哇，咁啊，你點霸睇都好啦，都走唔甩就係《賭城風雲三》嘅第一位都仲係啊，咁啊，成300多斤。 因為好特別地有香港第一大政黨兼第一大公會贊助。 係點解咧？ 有派飛亦有25蚊飛。 咁樣搞法？哦，咦，奇怪喎，係咯。 係啊。 嗯。 所以在場其實有唔少識笑嘅人，應該都係內地人嚟嘅，即係粗普通話的 咁嘅情況。OK， 咁、我哋稍後講講賭城風雲，可以先講詳細啦，好冇？第二位嗱，呢度啊，當然啊，得就正常嘅，因為都係小朋友會有興趣咧，就係呢個恐龍大時代啦。咁佢其實就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話其實佢冇發生到呢個6500萬年前啊，呢個隕石令到啊恐龍滅絕嘅事件喎，咁恐龍係繼續生存，當然佢唔係講現代邊恐龍王啦，佢都係講緊嗰時嘅，咁所以恐龍咧真係主導啊，咁得一個細路仔係人類，咁我未睇啊呢度，咁但係呢度就我相信都適合即係一家大細啦，喺新年時候。咁第三位咧都有呢個《西遊記》啊，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嘅，咁啊今次就聽講冇咁浮誇，咁但係因為我哋都未睇到，因為原先我朋友話去睇，但係好可惜即係。新年真係病咗啊，可能啲天氣變化嘅問題就冇辦法啦。咁啊，佢臨時都話睇唔到喎，咁冇啊，冇計啦。咁我哋又睇唔到，咁啊，唯有一陣講兩句坊間嘅説話啦，係啊。咁啊，好啦，咁啊，第四位咧， 淨係睇講，淨係睇個試片，的確啲特技係進步咗嘅，起碼又唔係似驚嘅，起碼似翻啲 3D 動畫 即係起碼有啲實景嘅，今次點都係咪？ 系啊， 嗱咁第四位咧，我最怕嗰套嘢，即系我好怕呢套嘢嗰时睇卡通片，就系呢个花鼠明星俱乐部之呢个开心大象， 哇， 烦咯，真系 超炒耳啊！我净系觉得， 我都唔明点解有人中意呢三只嘢。OK， 咁啊，不过我不嬲都唔中意咩蓝精灵啊呢个，所以 OK 嘅，我啊你唔好理我啊，你中意你可以睇嘅。OK， 第五位仲有呢个 party 无限期嘅，第六位咧有复仇勇者，第七位系呢个恶人谷。第八位咧有呢个孤注一掷嘅，第九位有呢个嘅叶问三，第十位啊有卡路的情人，咁啊细味人间系咪新嘅咧？到第十一位嘅，嗱呢一刻就呢一刻，而家我哋系即系日朝，系啦。咦，有呢个家有喜事加长版，第十二位乜都做咗啦咩？唔系话等新年至上， 做咗 啦都，系我竟然都有一定嘅人吓睇，竟然都系啦。咁啊，福爾摩斯啊， 總都有新一代想睇下呢啲近乎俾人叫捧到變 legend 嘅戲啦。 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咧，都有第14嘅，喬布斯啊16，係啦，天空之風啊第十，天空之風先16，係啦，喬布斯15，係啦。咁啊，其他就舊啲啦，咁啊一路都褪落去啦，係咪？咁嗰啲唔報多次啊，我睇下有冇啲係。有冇啲係新上嚟跌咗嚟？冇啦，都冇乜其他新上，都係主要嗰幾個賀歲啫。 十年又落咗畫咯，本來十年都夠睇幾好嘅。 好啦，咁啊，頭先嘅咧就係香港嘅觀眾係用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你有唔同嘅選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唔講戲住啊，講咗死事先。咁不過轉頭咧之後都會講翻戲嘅，咁所以啊唔中意穿橋都死事，可能穿橋嘛，你講我哋係咪先？咁啊唔中意。穿橋啊！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好啦，熄翻個資料先。係咁，我哋開始就做我哋嘅專輯啦。咁個禮拜就講啦，先講死侍啊 ，Deadpool。好啊，咪交俾韓榮啊，乜介紹下 Deadpool 啊？點樣入嚟㗎？ 死侍就今次都係啊綠燈俠做啦。 係啊，都係佢。 阿 Ryan Reynolds 啊，咁啊。上一次咧，佢俾人亂咗隻口，亂咗把口就喺 Wolverine Origin 都俾人亂咗把口就冇嘢講啊！咁今次就大把嘢好講啦佢。 狼人前傳其實佢已經做過一次噶啦，咁但係呢一個版本就唔跟嘅，呢、這個冇關係嘅，係再重新。 這個竟然係靚仔喎，與原著好大分別喎。 佢話爛咗面個樣都仲係人樣先最少。 啊，但係袁柱咧，基本上成個人都係個健康寶包嚟嘅。 係，即係免治牛肉咁啊！ 係啊。 呢、這個都仲係人樣，係啊。咁佢其實咩事咧？ 係啊。 咩事咧？ 嗱，咁啊，嗱，講翻死侍呢個人物先啦。死侍其實一個 relatively 好新嘅人物嚟嘅。 哦。 佢係91年2月嘅 New Mutant 嗰度上場嘅，咁啊，當時嘅職位係殺手啦，咁啊，而佢好特別嘅，佢係到2000年死侍 Origin。先俾翻個啊 ，sorry 啊，二零一幾年先有個死侍 Origin 嘅故事講翻佢個佢嘅身世嘅。之前咧，淨係知佢係好似電影咁啦 ，Weapon， 即係好似 Weapon X， 一個殺手嚟 啦。啊 ，Weapon X 嗰度嘅一個實驗品咁就嗱，咁啊後屘補翻嘅嗱，之前佢嗰個仲講到好神奇嘅，好多人認過佢老豆，包括阿 Thor 嘅大佬啦，即係 Loki 啊，話係都認過佢老豆嘅，又話過佢嚇癲嘅，又所以由細。自細就殺曬全家咁，但後屘喺呢個古仔度都推翻咗嘅。Deadpool Origin 嗰個 X-Man 嘅 Deadpool Origin 嗰度推翻咗嘅。咁淨係話咧，佢細個咧同老豆感情好好，但喺佢11歲嗰陣時，老豆突然間消失咗啊，咁啊咁阿媽即係離家出走咗啊，咁阿媽咧就開始。泡藥兼暴食啦，咁令到佢細個好唔開心嘅，所以佢係好鍾意搵人傾訴嘅，不停係咁係咁亂講嘢嘅，係啦，咁佢本身其實就有個女朋友啦，即係依度介紹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正常人嚟嘅，喺、 哦、 漫畫度，但佢當時係唔知嘅， 即係有超能力嘅， 係都。個代號叫 Copycat 咧，係一個 shapeshifter， 即係可以變成唔同、 哦、變形女嚟嘅人， 唔同樣嘅人啦嚇嚇，即係好似妖後咁啦。 OK 嚇咁佢本來都係喺加拿大參軍啦。 哦， 咁啊後屘亦做過啲僱傭兵咁，世界各地，所以佢本身就一個基本上 Rambo 咁嘅怪物嚟㗎啦。最多口嘅 Rambo 咧，可以睇佢原本啊。咁但突然間收到醫院嘅信咧，就話佢患上第四期 cancer， 基本上極短期內死得。 即係老 can 仲要啊？ 其實冇交代。 咁即係我睇緊個 即係話佢第四 期老 can 啦，資料話係老 can 啦。 嚇咁喺個漫畫度其實冇乜點交代嘅，佢淨係寫你有個 tumor 咁。咁跟住咧。就俾人 recoup 咗去 Weapon X 嘅實驗啦，咁啊，佢哋原先嘅理想咧就係製造一個擁有不死身嘅間諜啦，咁啊，點知個實驗係好成功，但係亦優化咗佢啲 cancer 啦，令到佢任何嘅即係 cancer 嘅特點係異常嘅增生嘅一啲細胞，咁佢真係異常增生到。切手切腳，甚至切咗個頭都可以可以復活嘅。 哦，即係佢成身都係 cancer 嚟嘅，因為 嚇本、啊、所以成個汗毛包咁咯。 哦， 咁啊實驗失敗，咁啊將佢鎖咗喺一個即係實驗失敗嘅人啦。有啲係 cyborg， 有啲咩咁啦，古靈精怪咩人都有。 點解 咁啊？結果係 唔明喎？點解話佢失敗咧？咁咪成功咯？仲失敗？ 你點樣派只漢堡包去做間諜咧？ 咁我唔知啊。咁佢都係要有啲超 你想象下，千年幫係一個漢堡包嚟嘅，咁可以點咧？ 即係衰得就係個樣啊。OK。 係啊 ，OK， 啊，亦都 characteristic 方面，佢都好難做間諜喎，肯定乜 Q 都爆曬出嚟先啦。 咁多口啊， 咁啊，即係總之就當 咁啊， 失誤。 咁啊，因為電力故障，佢哋走咗出嚟啦。佢起碼佢走咗出嚟啦。咁就繼續做佢啊老本行啦，殺手兼僱傭兵啦。 咁啊，開始著起嗰套衫啊。 係啦。 嗯。 誒、欸。咁啊，而作者嗱，佢係佢老豆啦，就係 Wallace 啦，就。八九十年代 Marvel 最出位嘅漫畫人啦，亦都係當年 Image 嘅幾位創辦人之一啦。 即係佢個原作者。 咁佢自己話創作呢個角色嘅心態嘅時候，第一佢就好鍾意一個漫畫人物，就係、是、DC 嘅 Deathstroke。 哦， 即係中文亦做喪鐘啦。 係。 亦都係你如果有睇 Teen Titans 裏面嘅 Slay Wilson 啦，咁個單眼佬啦，同埋第二季綠燈俠裏面嘅大 boss 啦。 嗱，係咪真係嚟緊阿 Will Smith 做嗰個角色？ 係， 即係嚟緊嗰個咩咩話咩咩咩特工隊啊？係即係 Suicide Squad 啦。 唔係嗰個。那個 Death Strike 嗰個係用槍嘅，呢個係用劍嘅。你 Titan 上面 ，Titan 上六線俠咪有個陰陽， 哦，兩邊 個面罩陰陽面嘅。 搞錯咗，兩邊鴛鴦面係嗰個係揸劍。 係啦，咁嚇咁喺六線俠嗰度出過場，都即係第二季嘅大 boss 啦。咁啊。以力量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因為啊 ，Slay Wilson 其實都係即係類似的美國隊長咁嘅實驗啦，咁啊 DC Wilson 嘅美國隊長啦，弱有默下嘅啫，咁啊都係有比常人強嘅力量反應啊，同埋有限度嘅再生力啦，當然冇 Deadpool 咁誇張啦嚇。咁甚至個名字都係優佢一默喎 ，Slay Wilson，Deadpool 個名字叫。Ray Wilson 哦即係擺明啊玩嘢㗎喇個名都咁 係呀明但呢個複製品就係良質嘅山寨啦其實個成功程度就好過原裝嘅 正性嗰個之前嗰個嘅係啦 至於漫畫度亦有解釋佢點解勁到鐵手鐵腳即係遠遠超過佢個迅速復原能力嘅力量嘅因為喺 Deadpool and the Dead 呢個漫畫裏面咧，佢愛上咗Lady Death， 即係死神。 哦，仲有埋魔法護身。 就唔係魔法護身，愛上咗死神，所以對佢迷戀。咁佢有一次出任務嘅被殺之後咧，就醋意大起嘅Thanos 啦，即係復仇者。將會出現嘅復仇者嗰度嘅大嘅電線咧，天窩裏邊嘅大敵人啦。 阿華嘟嘟啊，阿華嘟嘟，紫色嗰個華嘟嘟啊。 紫色華嘟嘟啦，咁圓珠唔係華嘟嘟嘅圓珠，一男一骨嘅。咁 唔係啲人話佢同華嘟嘟係 頭人咁喎，你講。 啲人話佢同華嘟嘟係表 情嚟嘅。咁有異常地，因為佢又係迷戀呢啲 Death 嘅。所以俾咗呢啲 Death 嘴就唔俾佢死。 哦，咁咧，即係我又係呢啲，我咒你有幾億身家咁 係嘛？咁佢就自告奮勇將 Deadpool 復活，就用咗佢嘅外星先進技術，打咗一啲叫 Infinity 咁formula 咁嘅嘢，令到佢永遠不死。 哦，即係唔係魔法，唔係詛咒，即係都係科學嚟嘅。 所以佢嘅復原能力就擴展到，只要斬咗，就算斬咗個頭，只要頭同身可以合翻埋，佢都唔會死嘅。 即係佢直情黐翻埋啊，可以係嘛？即係唔係生出嚟咁？ 係啊， 犀利。 係啊，咁啊，呢度就有咁解釋嘅。咁當然喺電影度應該就唔會提到呢啲咁喜劇性嘅。咁所以你睇翻成個 character 咧，佢其實係好喜劇性，同埋佢仲有一個特點喎，佢係中意自。就算冇人同佢噏，佢都中意自噏嘅喺個漫畫裏面例如佢口頭禪就：，喂，各位讀者，千祈唔好誤會啊！你而家睇到佢嘅純屬虛構，係一個漫畫家 黐咗線之後諗出嚟嘅嘢嚟㗎。 即係佢係好似係唯一一個知道自己係身處一個漫畫世界嘅一個人嚟㗎嘛。 係啦，咁啊所以其實都佢 Anti-Hero 亦係一個幾特別嘅漫畫人物啦，咁啊 佢知道自己係漫畫人物嚟幾犀利。 係啦，咁啊力量上冇嘢呢，就是 Healing Factor 同埋佢本身都係一個好勁嘅軍人啦，咁所以有咁唔同嘅力量啦。 即係佢嗰啲跳嚟跳去嗰啲好似好超人嘅身手，反而唔係一種超人嚟嘅，係佢本身就係唔好打嘅。 唔係，佢其實解釋佢其實唔係強過普通人好多，都係咁上下嘅。 係囉，咁咪即係佢本身啲好打係啲練返嚟嘅功夫嚟囉，即係唔係超人力嚟囉。即係佢超人力淨係好返㗎嘛，淨係生返㗎嘛，佢打唔關事囉，即係話係囉，佢真係咁好打啲槍真係勁囉，係囉係囉。 嗱佢個女朋友呢度嘅女朋友啊Vanessa 呢，其實漫畫度嘅代號就叫 Copycat 啦，係一個 Newton 嚟嘅，咁佢嘅力量就係 shape shifting 同埋有限度可以模擬個變形之後嗰個人嘅力量。 哦即係唔係執個樣嘅。 係例如佢變成 Cyclops， 佢一樣可以用佢嘅電眼嘅，即係當然力量冇咁強啦。 咁就勁過變形女喎，變形女揸爐攤嘅咗。 咁係咁喺漫畫度佢哋亦曾經結過婚添，當然後尾當冇咗件事啦。 哦，咁即係電影版就純粹 係。至於佢有次出任務呢就重傷，咁 Deadpool 就輸咗部少量嘅佢俾佢，所以佢亦有少量嘅復原能力嘅。 哦咁樣。但係佢冇變咗 cancer 人啊。 都冇正常。但點叫正常呢，佢個造型係藍色一個好瘦白頭髮嘅女人，如果你覺得嗰隻叫正常，咁好正常嘅。 即係佢藍色㗎、 藍色紅色眼。 哇咁恐怖。 白色頭髮。 哦。 咁如果佢叫如果呢隻叫正常，咁都尚算正常嘅。 低溫已經係咁樣㗎啦咩，即係佢未即係個 Deadpool 都未變到。 唔係佢識返人哋正常女人樣嚟嘅。 咁佢點 後尾先交代。劇情需要先交代，佢其實都唔係人嚟嘅。 咁點解會變嘅呢，就係發生咗咩事。 冇啊，一路冇講啊，隱藏。 即係其實佢根本就唔係正常嚟嘅。不過即係佢平時就 係。 即係扮個普通人咁樣。即係個真樣係藍色嘅。OK。 佢識佢嗰陣時候，佢係做緊雞㗎嘛。 哦。 你諗下個藍色白頭髮佢做雞會點。 唔係有啲咁嘅超 紅色呀， 唔使做雞呀。 咁啊冇嘢。 起碼都可以做下表演事業啦，係咪你變得人哋其他人樣咁樣，即係模仿能力啦，屬於係咪，咁應該 OK 喎，攞嚟做表演都會幾搵到錢喎，應該都。 咁後尾即係個最初熱戀啦，透過熱戀做當時仲係做緊僱傭兵嘅Deadpool 咁。咁 Deadpool 因為癌症咁離開咗佢，人哋死咗㗎咁。咁所以後尾佢都係利用佢個力量去做咗僱傭兵嘅。 咁呢度就冇㗎係咪，呢度純即係電影版就應該佢純粹一個普通女仔。 片版未上咗，我真係唔知佢個 character 會係點處置嘅。我諗都係正常女人一個啩，相信。 女朋友咁㗎咋，冇話佢係咩冇特別㗎。咁就暫時冇啦，暫時冇啦，係囉。正常 女。咁另外。另外嗱，你睇個廣告個，亦都出到一個好大力嘅女仔啦，係 對手嚟嘅係嘛？ 唔係對手係射野嗰個咯，應該。 射野嗰個。 你話鄭光嗰個發熱嗰個， 同佢一齊嗰個係發熱。 啊，唔係，即係同佢嗰個係發熱嗰、那個。咁、啊、跟住就 舊鐵皮佬， 有個 大力嘅對面嘅，大力嗰個大力到可以將阿鐵皮佬掟咗去啊嘛！鐵皮佬嗱嗱嗱，佢話點知嗰個女仔成個掟咗去啊嘛！咁跟住等我變嗰個著火個，反而佢著火衝埋就撞翻嗰個人轉頭啊嘛，撞翻嗰個大力妹轉頭啊嘛。但咁又唔知咩事啊，我都唔知，我都唔識嗰個大力哥係邊個，嗰、那個著火係邊個，我唔識啊，即係鐵皮就知啦， 嗱著 過嘅係啊，嗱不如介紹一個鐵皮先啦，因為鐵皮呢個其實大家有睇開 X-Men 嘅卡通或者睇開舊 X-Men， 其實呢個絕對係有出過場啦，咁但係喺 X-Men 嘅電影入面呢，佢係好似 Steven Dawson 咁嘅啫，即係成個就咁變咗銀色人，咁通常呢搵個神高神大嘅後生仔做嘅，咁都有嘅，我差唔多。 都是那個，但今次呢Colossus 的角色原本是想找他做的。 哦原本直接那個演員做是今次轉了人了。 原本是想找回那個演員做的，做阿 Peter 的。哦、 OK,OK。 那但是他拒絕了。 哦。 那個演員叫 Daniel 啦，那但是拒絕就今次由由呢個 Age 呢位演員做啦，咁啊個造型呢就完全似返個漫畫啦，因為之前係鐵皮人咁嘅，咁但係今次 唔係 似返個漫畫一個 成個 T1 Dawson 咁嘅，即係就咁成個人 就 T1 Dawson 咁啦，今次似返個漫畫度就係成個人一瓣瓣啊，有頭髮有剩，但係即係啲頭髮都變成一鏟嘢咁嘅嘢啦， 啊 個衫亦係用翻，套衫亦都用翻又紅又黃咁 colourful 嘅嘢啦。 即係好，即係跟漫畫，即係還原得好足咁就係啦，係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 咁佢就舊好多啲人物喺1964年嘅 Giant Size X-Man 嗰度出場，佢就係、是、成個故事就係、是。原本 X-Men 啊 ,Beast 啊Jean Grey 啊嗰啲 Iceman 啊佢哋被困喺個島度，咁 X 教授就 reboot 咗一班新人，包括 Storm 啊 Colossus 佢哋啦，咁就去救佢哋嘅，咁所以佢哋係新一代 X-Men 啦、啊。咁佢其實係一個蘇聯嘅太空人嚟嘅，咁後尾就發展咗力量，就俾人掟咗集中營啦。咁後走咗出嚟就投靠 X 教授咁啦。 嗯， 咁、那個故事簡介就係咁啦。 係啦，其實就唔係好複雜。 咁、當然， 有咩能力嘅咧？能力係咩？ 能力就超級大力啦，即係當然同哭嗰啲爭仲爭好遠，但係都可以嘗試拖一個坦克車啊咁嗰只啦，同埋。佢叫爆 metal 啦，即係生化金屬啦，咁佢蓋滿全身就令到佢好硬嘅。都後尾少少，即係成個 Marvel Universe 重組之前嘅故事，其實佢就攞埋 Chocolate 嗰個寶石啦，所以佢一樣可以戴咗嗰個咁啊好奇怪個超大頭盔咁，咁就變緊更加強，可以勉強同阿哭隻抽到啦。 即係其實就算佢未增強到呢個程度，佢都算係幾無敵㗎啦，即係幾大力啊！ 睇下同咩打啦，如果同佢哭打嘅、就是、都應該係一拳上太空嗰隻㗎。 但如果你同其他人打，照計佢都算係力大無窮啊咁樣啦。咁但竟然今集喺呢套電影版咧，俾一個女仔成個掟咗去喎、啊，咁嗰個大力嗰個女仔係乜水嚟嘅咧？ 大力。嗰、那個女仔原本呢就其實但係嗰個女仔我搵唔到個資料喎、 哦、即係可能唔知係邊個而家因為睇個畫頭嘅啫，咁講佢個拍檔嗰、那個那個著火女啦，講佢嗰個係邊個 著火女嗰個係 Angel Dust 啦，原本係應該係一個基本上應該係一個佢個代號就叫Negasonic Teenage Warhead 啦，係一個都係異變人啦， 咁、其實佢就係X-Men Origin 啊，X-Men 初戰嗰度啊，白色威 Queen 係 Emma Frost 嘅徒弟嚟嘅。 但係佢嘅漫畫嘅 本身都係 好似係黑色長頭髮嘅喎，呢度又變咗， 即係佢係非洲人嚟嘅。 哦，係咩？哦，係。 啊，佢係一個非洲一個冇嘅一個冇嘅非洲國家，一個漫畫裏面嘅非洲國家嘅人啦。嗰個國家嘅嘢有幾成嘅人都係異變人嚟嘅。 哦， 咁後屘就遭到屠殺，咁差唔多死曬。佢其實都死咗，不過後屘復活咗。咁佢算係嗰個國家嘅異變人嘅僅存者之一啦。 哦。哇！原來好大力嘅喎，原來好大力嘅喎，咩可以拎起咩25噸嘅重量？唔係啩？ 佢唔係純靠力量嘅，因為佢本身唔係佢大力，其實未到呢個地步。佢其實係唔係你講緊噴火嗰個啫嘛？而家大力嗰個唔知邊個嚟 啊 ？Angel Dust 喎，你講 Angel Dust 啊嘛 ？Angel Dust。 系啊，你呢度写嘅 Angel Dust 啊，有大力嘅，又有速度嘅，咁样咯。 哦，所以 Angel Dust 就第二个啦 ，Angel Dust 咧就都系新嘅人物，2002年先出现嘅，吓咁喺 Morlocks 噶，咁佢嘅力量咧就系、是、大力同埋快啊。 系，咪呢？系咪呢个系到底系佢哋嗰个 friend 嗰个，定就系掟咗啊？ 掟嗰個啦，掟嗰個 啦，阿鐵皮人嗰、那個，呢個係係嘛？ 係呢、這個掟咗鐵皮人嗰個啦。咁佢係一個殺手組織嘅成員啦。咁喺芝加哥做 base 嘅。咁其實個身世就冇咩，咁其實亦冇乜交代，只不過係其中一個成員咁。佢嘅力量其實係可以，其實佢唔係好常有大力嘅，佢係可以好短時間咁，佢平時只可以舉起800磅左右嘅啫，佢但係可以突然間谷到佢可以擁有25噸嘅力量。 嗯 ，OK， 咁反而係企喺阿 Deadpool。 咁喺漫畫度佢係已經喪失咗力量，因為一次事件之中，所有全世界異變人都被剝奪咗力量，爆咗一個大嘅基因炸彈。 係，哦，咁呢個就唔關套電影事啦，係咯。嗱，咁企喺阿爹， 其實喺漫畫度就基本上就應該同 Deadpool 係冇遇過嘅。 哦，咁樣。嗱，企喺 Deadpool 身邊另外嗰個女咧，即係話著火咁嗰個咧，嗰個就係你話嗰個咩 Teenage Warhead 啊嘛，係咯。 是啊，佢系一个非洲人啦，咁啊，头先讲嗰个故事啊，咁佢个力量，佢其实唔系喷火嚟嘅。 系点样嘅咧？其实点样嘅咧？ 佢其实佢系嗱，佢系白女王嘅学生，咁大家都知佢系乜嘢啦？白女王就系最主要，除咗变钻石之后就系 telepathic 啦。佢其实射嘅系辐射能。 哦。 系一啲点讲啊？心灵感应力嘅辐射能啦。 哦， 唔係火嚟嘅，唔會燒著嘢嘅，即係只會好似阿 Cyclops 個眼咁啊，唔會溶咗嘢，佢會炸開嘢嘅啫。 哦，哇，咁點解佢又可以打到頭先嗰個咩咩話？個咩 Angel Dust 飛起嘅？點解佢又反而得嘅？ 哦，咁故事如果嗱漫畫度兩個冇碰過頭嘅，咁啊，所以冇打過，會唔會打到佢飛起就唔知啦。咁但係一般相信你心靈力都係大過 physical strength 㗎嘛，如果喺 Marvel 嘅世界嗰度。 嗰段嘢咪就係個大力哥掟咗個鐵皮人，跟住呢個又突然間成個著火衝返埋去嗰個大力哥度，跟住嗰個大力哥反而又唔夠呢個打嘛，嗰段短片咪影過囉。咁 我知啦，但係喺 Marvel 嘅世界裏面從來都係心靈力量係大過 physical 嘅力量囉。 OK， 咁即係話鐵皮人雖然勁，但佢係純屬係物理上嘅勁啫，咁所以同呢啲咁嘅怪嘢打又收完啦，即係好似超人幾勁都好，你遇上啲 法術嗰啲嘢即刻唔夠抽，即係咁解係嘛？ 嗱，超人對住即係喺超人裏面嘅故事，佢對住啲心靈力量嘅人咧，佢嘅唯一嘅方法就係四光速。你未有時間諗嘢之前 KO 佢。 咁魔法就唔好冇啦，係嘛？ 魔法就超人係冇抵抗能力嘅，冇得講啦。 即係話呢啲 physical 嘅超能力者呢，就分分鐘同對住呢班咁嘅怪雞能力嘅人，就其實就幾大力都冇用嘅，幾刀槍不入都冇用啦，即係咁啦，係啦。咁就兩種唔同方法。 對呢啲基本上就喺漫畫度都係死咗㗎啦，咁所以唔知會唔會因為呢套戲受歡迎而復活啦。 咁就 Teenage Warhead 呢個角色喺漫畫已經即係消失咗㗎呢個人物。 咁、okay. 佢、漫畫裏面佢其實係 Hellfire 級嘅成員啦，咁 嗱咁其實仲有好幾個喎，好多啲咁嘅超能力者㗎喎，即係原來你見佢成日企咗後面㗎，你都未見到佢發揮啲咩能力嗰啲，其全部都各有超能力，咁有冇啲值得介紹下呢？再 喺呢度介紹嘅就但係如果睇返個個 casting 嗰度介紹嘅，其實都有寫名嘅，都係呢幾個啫，其他都係冇喎，冇再寫有其他，例如有個盲嘅女人，嗰、那個唔係超能力者，只不過純粹係佢妖味嚟嘅啫。 有個 agent 都話，佢話咩，即係佢係冇感覺唔到，即係佢係加大咗個 strength 嘅力量啦，同埋佢感覺唔到痛楚喎，有叫 Ajax 喎，又係 Weapon X 啲人嚟喎。 哦，係咯， 係咯。呢個邊位啊？呢、這個係咯，係啊，唔係啦，個盲女人就純粹 Romy 啫，係啦，係啦，嗰、那個就唔係超能力者啦，係咯。 哦 ，Ajax 肯都係肯。K 寶嘅出現啦，咁亦相應咧會曾經喺 K 寶一個幾受歡迎嘅 Hollywood 作嘅 K 寶 and Deadpool 嗰度嘅其中一個角色啦。咁係漫畫裏面咧，其實佢係佢最好嘅朋友啦，亦都係頭先咪講過佢哋啲實驗失敗者全部被困住咧，佢係同原名叫Jack Hammer 啦，咁佢亦係同 Deadpool 一齊走出嚟嘅。 咁樣。 咁佢係Jack Jones 啊，同埋 Peter Parker 嘅學兄啦。 你講呢個 學長啊，或者 呢個 Agents 呢個人？ 係啊。 哦 ，OK。咁樣。係。好啦，咁其實佢都好似仲有啲嘅，不過我哋喺個把頭就見佢企咗後面啦，咁嗰啲人有咩能力嘅就唔知啦。或者是不是 電影可能 原作不知道 casting 沒有寫的真的答不到你， 是因為我們現在看的都是看一些 general 的那些，他不是所有人物寫的，可能那些企後面那些有些其他打一些的能力，可能或者是這樣，不知道到時要入戲院看才知道，我們戲是未看的當然 OK。 那我叫他介紹了少少即是今次電影的一些主要的人物，是不是超能力者啦，這樣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好啲啦？即係唔會話好似對阿 Deadpool 話，一無所知喎、啊，咁好似揾個絲襪笠住個頭咁，傻佬咁樣覺得佢好似咁啊唔好啦，而家就 哇，佢嗰個唔係絲襪啊，佢嗰個罩做得好靚啊！ 唔係，但係佢漫畫嗰個好似個絲襪笠住個頭咁 嘅話，漫畫仲要刻意係有後面嗰個抽絲定住嘅，真係絲襪咁嘅。 係啦，好似絲襪咁，後面有個嘢抌出到。好笑 啊！喺漫畫都話刻意做到咁嘅樣啊，唔係你 Peter Parker 咁佢個喺漫畫度嘅罩係圓氹隊啊嘛， 係啊，佢嗰 個唔係嘅，佢真係好似啲忍者或者絲襪撈住個頭喺後面有嚿嘢掟住咁 啊！咁大家就好啲啦嘛，立體啲啦嘛，對呢個 Deadpool 啊，終於有少少認識啦啊！咁大家過癮咧就今個禮拜記得睇喎捧場喎，咁我相信咧，我啊覺得呢個男主角咧，即係以往嘅綠燈俠咧。就唔好啱去做啦，即係佢又係有啲搞笑底嘅。咦，咁反而今次 咁你綠燈俠本身係一個超正經嘅人啊，直頭木立嘅添。 咁今次俾 你揾到咁嘅， 佢個梳口鬼嘅英雄咧，就反而啱曬佢喎。即係有時都要講 氣 路啊嘛。 咁同埋咧， 所以呢度睇翻，淨係以片頭嚟講，佢俾綠燈俠嘅時候就表現好咗好多嘅。 咁、哦、如果大家都唔係十分鍾意見到個樣咧，今次都 fit 曬啦，因為都見到樣嘅。OK， 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呢套咧好推薦，大家點都要睇睇啦。咁如果大家淨係掛住啲復仇， 但係我諗呢個角色都幾難演喎，成日急口令咁講講對白講。 哦，咁難唔到佢嘅，佢都係有做開啲搞笑啲，呢啲係幾難嘅。 系， 你见佢话头都系咁讲，讲到啊咩讲嘅，唔系啊呢啲唔演出上去，佢唔系渣嘅呢个 Ryan 演出 的。真系现场讲唔到都可以配音嘅，因为反应都睇唔到喐嘅。 系咯，咪咯，咁你唔得都配到得啦，咪冇难度嘅，你演技呢样嘢就冇难度嘅，唔关事嘅。佢 不过相信系继滕光云之后，唯一一个笠住头都系自己先生嘅。 啊，滕光云都系头几集系啊嘛，系嘛？今次呢套蒙面超人一号咁肥，佢都冇自己演翻啦啊！ 哇，大佬嗰个造型，佢简直系恐怖啊！ 咪呢个身形系咪应该佢自己演翻好啲啊？佢又唔系啊咁啦。OK， 咁啊嗱，讲乜嘢咧？唔系我哋做紧死事专辑，讲咩蒙面超人一号啊？咁 啊，都系蒙住个面嘅咁， 都系蒙住个面嘅超人咁就系、是、啊。 系啊， 佢仲有高达嘅特色，就系背脊有两碌棍啊！ 唔係啊，有翼都得㗎。 喂，或者你話佢似 Kick-Ass 都得嘅咁就嚇。咁所以好多唔識嘅， 咁啊， 唔識乜嘅朋友咧，其實真係未必有興趣嘅，真係嘅，未必玩。 嗱，佢唔止背脊嗰兩把日本刀嚟啊，咁啊有槍啊，咁其實冇嘅嘢多元化，但都係同佢超能力無關嘅，都係因為佢係僱傭兵周遊列國啫。 即所有戰鬥力都係嚟自佢本人嘅，唔係超能力嚟 嘅。同埋點解背脊孭住兩碌劍咧？呢、這個又係同即係有喪鐘有關啊，因為喪鐘，你記得佢造型背脊孭住把大劍，不過西洋劍啦，即係鬼佬嗰啲打仗嗰啲大劍啦，但係佢呢度就孭住兩把日本刀啊，講明啊，呢、這個就係係抄噶啦。 但係我覺得佢件三次蜘蛛俠多啲咯。 其實佢話佢中意幾樣嘢。我例如佢鍾意蜘蛛俠，鍾意、 啊、 美國隊長，鍾意喪，鍾意 Dead 叔喪鐘，咁所以將三樣嘢夾埋一齊囉。 撈埋咗好多嘢啊。唔係佢另有一期係玩成個封面係做返同蜘蛛俠一樣嘅嗰個動作咁樣揈緊㗎嘛。 係啦、 啊。不過 就係啦。佢做得到嘅。 係囉、啊。係死事嚟㗎嘛，個人嘅。佢哋個封面抄返啊蜘蛛俠。 係啦、啊。你而家蜘蛛俠漫畫裏面佢都蜘蛛俠， 即 係做咗大公司嘅主席，所以都要請個人翻債佢，等可以同時出現。 哦，即係佢直情有扮咗蜘蛛俠㗎？你講喺故事入面？ 唔係佢蜘蛛俠請咗另外一個叫 Lightstriker 嘅好 minor 嘅英雄扮佢，咁所以即係蜘蛛俠嘅動作係正常人都做到嘅，喺漫畫度話。 哦，咁樣 ，OK， 即 係嗰個都係人類嚟嘅，靠裝備嘅啫。蜘蛛俠係蜘蛛俠做出嚟嘅磁力區嚟嘅啫。 哦，咁樣。咁而呢個咁嘅 Deadpool 咧，係咪其實都成日喺啲唔同嘅其他漫畫都有客串？係咪連蜘蛛俠都有嘅？係嘛？ 有客串。佢其實佢哋就仲拎埋另外一個人物啦，所以就係 Punisher 啦，佢唔介意殺人嘅。 係，喂，好似話佢其實係咪可以懟冧曬成個咩復仇者啊？係咪啊？ 哦，嗰個係一個幻想故事啦，佢哋叫咁係，即係套如果想嘅，咁就可以懟冧曬成個 Marvel Universe， 唔同嘅殺法啦嚇，例如。兜頭劈美國隊長啊，哭就先插眼，跟住戒到一碌碌啊咁啊。 係，但佢真係有咁嘅能力咩？ 喺漫畫度其實佢都衰過無數次啊，周時俾人斬到一碌碌㗎啦。 咁我又揾 點解唔會死啊？咁 1997年啊，12月啊，有一期啊 ，Deadpool 第11期啊，嗱、那、嗰個就扮曬蜘蛛俠啊，嗰方面啊，揈揈緊㗎嘛。捉住條友 啊！另外 Moonlight 嘅漫畫度，佢同一個山寨版嘅蝙蝠俠打到，就俾佢打到傷殘。當然Moonlight 都好傷咁走開咗，只不過所以你話 你話打佢其實就唔算好好打嘅，喺漫畫英雄裏面。 咁咁即係話所謂佢懟冧曬所有復仇者呢、這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點啊？ 唔係淨係復仇者啊，係成個 Marvel Universe 啊。咁呢個係咩？係一個冇發生過嘅嘢嚟嘅，其實。 佢都話 imaginary story 嚟咯，即係佢好多時會出一，例如出一啲書，佢當係我喺 Otterly World 度出現又好，當係幻想又好，咁會有啲同 origin 完全無關， 即係玩嘢嘅啫， 啊純粹玩嘢。 OK， 好 啊，唔似 Wolverine 隊冧全咧，又出過嚇。 即係總之邊個本書邊個勁，咪佢講佢隊冧曬嚟啲人咯咁啊。OK， 係咁，但係佢。怼冧嘅意思其實大部分都係出古惑嘅啫。 係，咁就梗係啦。咁如果你係硬鬥嘅，咁佢點去打底其他啲神級嘅嘢啊？係咪？ 嗱，因為基本上佢嘅力量其實唔係比普通人勁好多嘅啫。只不過普通人做唔到嘅嘢，佢做到，因為佢唔死得咁解啊。 咁你就算完全冇超能力嘅蝙蝠俠啊，咁都講到佢其實佢係用計都可以對付曬成個正義聯盟一人㗎嘛。如果佢想嘅話。咁 OK 嘅，冇話得唔得嘅，係啦，我用方法啫，係啦，即係佢知道你嘅弱點咪得咯，係啦，咁啊冇話唔得嘅，係啦，食腦都腦， 佢就啱調翻轉，佢唔係知道弱點，佢係夠喪， 佢係夠喪， 可以諗啲冇正常人諗到嘅方法。 哦，咁樣，佢又唔係用腦啊， 揾布袋粒頭，揾布袋粒頭，跟住狂劈，咁算唔算？ 呢啲古惑仔都諗到喎。OK， 唔好扯咁远啦，咁费事大家 lost 咗个兴趣啊。咁 Deadpool 就好fun 嘅一套英雄片嚟嘅，就有唔同平时睇嗰啲好沉郁，佢唔系嘅，好fun嘅一套英雄 片。成套戏都应该系笑片格局噶啦，咁。 其实大家中意蜘蛛侠都已经系蜘蛛侠都成日喺度自言自语噶啦，佢又更加比蜘蛛侠更加多好多。 蜘蛛侠。自言自語淨係話做英雄好難啫，佢唔係嘅，佢得閒又話，哇，應該點樣片化好呢？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啊，我唔係咁殘忍嘅，呢個係漫畫嚟嘅咋。 佢總之口又臭，又多口，咁總之係一個咁樣嘅一個人物。咁大家睇字幕都睇到頭暈㗎啦，我相信睇。 嗱，你喺個字片嗰度都佢都噏啦，我得十粒子彈，你有咁多人，咁大家將就啲，一人食兩粒啦。 咁好多與大相關嘅說話啦，咁我唔知啲即係啲字幕亦唔亦得到嘅，即係呢啲就我驚驚地。 係啦，你之前閒話都講到你喺中國做魔王囉，翻個字幕翻譯都好差係咪呀？ 唔係，啱啱有一句嗱，我冇話我一講一次用中文嗰次睇下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呀，即係呢個鋼鐵男人邊個嚟呀？鋼鐵男人咁樣，咁你諗啊，最多諗 Iron Man 啦，最近啦，係咪？唔係喎，原來講 Man of Steel。 咁啊 ，Man of Steel 啦，咁如果 你英文一講英文咩？ 咁大家都知啦。 你用中文講 戲都做過啦。 鋼鐵男人，你真係諗鋼鐵奇俠喎 ，Iron Man 喎，係咪先？即係其實根本就係應該譯直接譯超人啊嘛，係咪？即係呢啲咁樣咯，佢即係即係佢唔係錯啊，佢直譯啊，直譯就唔得啦。即係人哋有時啲嗰個字其實係有含義嘅。嗰字含義可能英文先有 meaning 嘅啫，你轉到中文直譯咧冇曬意思嘅，咁你其實就應該譯翻個意思啦，就唔好即係例如警車咁有啲鬼佬咧，有啲某啲地區啲鬼佬叫嗰啲警車做 cherry 啊，即係車厘子，咦點解咧？哦，原來有原因嘅，因為個 斬來斬去啊， 個燈啊嚇個紅色燈盞係啦車厘子，咁你喂咁你翻譯嗰陣，你梗係話喂有架警車，梗係咁譯啦，唔係有粒車厘子噶嘛。那個阿茂姐你講乜係嘛，即係唔可以咁樣。 但有啲你就算譯啱你都唔知㗎啦，例如 新 仔警察通常叫 Wookie 啦。 你譯 咁但 係 佢照譯菜鳥喎，中文你真係拗頭喎，但係佢冇錯喎。 唔係菜鳥。 外地人同台灣人識睇㗎喎。 就喺佢哋譯嗰邊嗰個國家裏面佢係明嘅。即係而家我講係即係你起碼要明啦，你自己嘅地方人懂得睇都 OK， 咁但係我諗鋼鐵男人呢、這個你點樣都唔會諗超人㗎，唔好意思呀，真 係。係黑暗騎士鋼鐵男人你呀，黑暗騎士你可能諗咗亞瑟王囉，死對頭嘅 嘢。佢好多黑暗騎士嘅大佬。即係但係你 Dark Knight 咁你唔明呀，咁你仲要呢個Man of Steel and Dark Knight 咁即係超人蝙蝠俠，人哋嗰度明明即係有少少與大相關，梗係講緊嚟緊套戲啦，係咪？咁你又無端端譯埋啲咩鋼鐵男人，嗱呢啲咪譯得唔係咁好啊？咁我係驚今次死侍會唔會 裏面啲字幕都唔係咁全神啦，因為佢變咗即 係。因為其實都好多美國化嘅 slang 嘅，你之前真係慘不忍睹。 咁變咗你譯嘅時候咧，你要譯啲即係起碼香港人明。咁我又驚佢，因為嗰啲嘢香港人冇啊，佢淨自己作啲對白啦，我驚佢字幕會即係作啲好地道。 我諗情況會好似當年嗰套咩啊港產片。特警新人類咁啦，真係唔知點譯啦，班竹升喺度講十句有九句都係全粗口嚟嘅。 唔係呀，你睇嗰啲呢比較係口語英文嗰啲戲呀，你唔係或者笑話嗰啲呀，你唔見佢哋啲翻譯唔係翻譯係自己作過第啲笑話類嘅咩？ 啊，係，通常都係。 係呀，我驚佢會 所以我都唔、所以正常情況之下我都唔多大去睇字幕。 即係大家睇字幕嗰陣小心啲囉，唔好盡信囉，即係今次就係估一佢可能有呢個狀況啊，會係啦咁樣啦。咁就 anyway 套嘢應該過癮嘅，你睇佢都又打，或者打係真係，咁你而家你真人做嘛，咁佢打佢真係開曬槍打曬關鬥喎 ,ok 喎打得係囉。 咁當然唔會係阿 Ryan 做返啦。 咪都唔係㗎，佢都話有啲係佢做㗎，咁你梗係唔會完全係啦，可能有替身，但係佢有啲都自己做㗎，唔係話一粒頭就第二個人啊，唔係戰隊，唔係 Power Ranger 紅色㗎嘛，佢都係好多自己做㗎，係囉，咁好難度好高嗰啲，當然應該係。 咁啊，睇返整套嗰啲特技啊，嗰樣嘢都搞得幾靚，嗰啲吹車撞面啊，嗰啲都唔需要擔心嘅，荷里活片就好知知嘅啫。 我以往就覺得呢啲咁嘅超人戴咗個面罩，即係隻眼就硬㗎嘛。喂，佢識喐過隻眼，即係嗰隻白色眼。 我諗係 CG 啫，嗰啲係 CG。 係，咁但你以往會你當係硬㗎嘛？以往嗰啲係咪？ 連蜘蛛俠都冇咯咁做啊，因為蜘蛛俠如果漫畫度都係成日突然間變咗超大眼仔，又突然間蒙你眼咁。 係啊，蜘蛛俠嗰隻眼睛蒙埋㗎嘛，好得人驚㗎嘛。你卡通 OK 喎，但係如果第一佢個面罩隻眼睛蒙埋，你接唔接受呢？咁佢就唔敢咁做嘅以往。咁呢個呢就好似第一個呢夠膽將佢面罩嗰啲眼係做表情。 但係佢係真係照返原著咁咪真係白色嘅，唔係蜘蛛俠，蜘蛛俠無端端會整咗變咗覆眼玻璃㗎。 唔係，所以就係話而家呢 到到都 係越呢啲造型嘅嘢呢都會越來越會接近返漫畫原本囉，就係話咁樣囉，係啦。咁所以呢個都好。 我諗兩邊搞囉，但係漫畫裏面又搞到啲衫似電影版嘅，例如 X-Men 全線都換到電影版嗰啲咁嘅樣，咁唔係起碼之前係啊，而家變翻啲漫畫特色啲嘅啦，咁你 Iron Man 就更加原本 Iron Man 嗰套 cap 有幾核突，大家心照啦 嚇。我 Iron Man 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好多力反而跟翻套戲，的確係咁。咁啊， 嚇你蝙蝠俠又係啦，個造型會變翻啲奇奇怪怪腰帶啊咁嗰陣時啦，而家當然變翻即係都係孭翻布袋啊。 你個 market 啊，喺漫畫度自己都話，喂好唔實用喎，個金屬俠。 你 market 始終係靠個電影帶動嘅，你好難唔跟嘅。即係有啲人可能都係新客仔啊，都係因為睇一套戲啊嘛。咁你話完全兩回事就即係好難吸納翻，咁啊明嘅。咁所以佢一慢慢 match 返埋呢其實係應該嘅，咁你咪變咗冇咁大分別囉。只不過可能件真衫呢就 detail 啲，起碼個設計唔係好唔同嘅 ,detail 啲咁正常啊，真人㗎嘛。咁我畫點會畫到連紋理都有埋啫，即係但佢造型其實佢係咁嘅，咁我呢個 ok 囉，即係唔需要做到成完全兩個 design， 以前係做到兩個 design 嘛。咁盡量想令你嗰啲唔係咁睇開啲超人啊或者科幻嘅人呢都容易接受啲，因為佢可能現實啲嘅啲嘢設計得。 係因為你早有啲係比較早期啲嘅角色，例如 Wolverine 咁，你好難想像摔角手咁樣造型喺到電影出現 啊。我好相信呢Hugh Jackman 退役前呢總會著起嗰件衫，跟住就交棒啦。你打。 話明會著一件類似咁嘅造型嘅衫嘅。 一定 講明嘅。 因為如果唔係你大時點交棒啊，第時交棒嗰個可能見唔到樣㗎啦，就咁樣個胡鬚立特佬咁笠住㗎啦，可能之後就係咁㗎啦。你咪當佢係邊個都得啦。咁 anyway 啦。 咁你睇返呢度都係啦，你連 Colossus 都係 跟返 唔搞嗰個造型啦，用返漫畫個算數啦。 唔係算數嘅，我覺得佢有心咁做嘅，係啦。即 係佢係啊 ,Vanessa 唔會搞到變咗藍色白頭髮嘅。 藍精靈啊。 未知，可能如果呢套收得下一集可能會變啦 ,ok? 咁我覺得呢套可能起碼喺美國應該就得嘅，係啦，即係全球得唔得我唔知道，但美國得。喂，咁唔係喎，今次呢個主角 Ryan 走曬過嚟做宣傳喎，恭喜曬發財㗎嘛，同大家。好似大家都無動於衷啊，即係如果唔識嘅朋友都依然係唔識，那個氣勢絕對唔係十分之強勁㗎，到依家都。咁所以就 anyway 我相信啲 X-Men 上可能個氣勢會勁過呢個嘅。 梗係啦，即係我就奇怪呢套戲其實佢又唔係冇做宣傳啦，主角都過埋嚟俾曬面啦，咁但係啊真係唔係好。 喂，因為典型香港人睇啊，都睇啲英雄片都係鍾意大件搭底食嘅，所以復仇者啊 ,Iron Man 搭多幾件啊，佢都覺得好睇啲 嘅。主要係因為佢冇系列，佢唔係由嗰度帶動出嚟，你好似明明突然間到個獨立嘅抌出嚟咁，咁就難 sell 啲嘅，的確係。即係你係矮俠 啊， 你係矮俠啊，係咪啲 poster 係咪企曬喺佢哋啲企曬啲 Iron Man 膊頭啊咁啊，企埋喺黑寡婦個罅嗰度啊，係咪，即係當然講係 fans make 嘅嗰個人啊。咁但係你係有少少咁樣帶下帶下咁㗎嘛。咁但係因為呢個 Deadpool 本身喺美國啊，其實佢有一定嘅知名度啊，咁所以佢都唔使咁做。但你一嚟到香港呢，佢好似自己 sell 自己就 sell 唔到啦，係咪呀，少少係咁啊。呢啲人有啲人啊，成個。 係，但你又唔可以用美國隊長，唔好用咩嘢，因為 X-Man 啲角色次次都唔同造型，咁你又比較難，比較難攞佢嚟 sell 啲。 唔係，佢總之佢，我唔理咩原因，總之佢冇用過其他嘢嚟 sell 佢，所以香港朋友 冇可能用啊！廿世紀霍士嘅 Marvel 唔會俾你用噶。 咁 X-Man 呢角色唔用得咩？ 咁 X-Man 啲角色次次都唔同造型，你話 Jean Grey 咁，你邊個造型先？ 唔係，總之佢冇啦 ,ok, 唔好講點解，好唔好，唔係研究點解，佢冇啊，我因為佢冇，所以香港 人 唔認識 ,ok, 因為佢冇啲佢識嘅嘢去帶動佢 ,ok, 佢唔入場睇，佢又唔知道有啲 X-Men 人啦，佢一路唔入場㗎嘛，佢一嚟個面封面睇唔到嘛，你明唔明啊，就係見到呢條友嘛，有啲人以為啊係啲 kick-ass 嗰啲嘢嚟嘅咋，你唔係咁佢係啲似㗎喎個樣子，你明咩，佢唔係成個 kick-ass 咁 似 又孭住老棍咁，咁有啲人可能諗起啲可能啲 kick 唔係個鍾意 kick-ass 㗎大佬。喂，呢度冇 hit girl 㗎喎，即係淨係得 kick-ass 喎，你明咩， kick-ass 自己做呢， 咁 kick-ass 某程度都係有少少講 有 少少 有玩 力佢㗎啦， 好嘅，的確係㗎，都係孭兩屋嘢喺後面，佢係紅佢係綠㗎嘛，啱啱調轉㗎嘛，仲唔係咁，但係即係啲人其實佢 recall 唔到 ok 啲乜嘢嘢，我香港啊，就係講香港啊，咁所以我就好難話去宣傳。咁同埋呢，加上啊，佢對呢個 Ryan 呢本身其實好多人唔係太過鍾意㗎，其實因為以往好多套戲都賴嘢啊，係咪，係咪 同意 啊，以前有好多套啦，係咪，即係之前綠燈俠就賴嘢啦，跟住中間咪有嗰個咩話咩 RIPD 啊，嗰個話有嗰套叫咩啊，同阿老鬼啊，老倉啊， 嗰呢幾套都係 好差。 綠燈俠就好難講，唔係咁拍得咁好，咁但係呢兩套其實都係幾失敗嘅大作啦，喺美國都唔掂啦。 即變咗呢個演員好似有少少票房毒藥 feel 對香港嘅觀眾嚟講，咁所以就我諗演員又唔係佢鍾意，咁其實演員好緊要㗎嘛，啲人鍾意睇嗰扎 Marvel 嘢唔多唔少，因為佢受落阿羅伯唐尼啦，阿雷神佢哋係咪美國隊長話即係有型靚仔，乜都有齊啦，當然有靚女。黑寡婦好多好多個人，咁你演員陣佢哋鍾意啲演員先，首先鍾意啲演員先，咁呢個演員又唔係佢哋鍾意開嗰啲啦，咁變咗其他嗰啲人唔識嘅，聽唔成講真都唔知咩人嚟嘅，咁所以你諗下喺香港呢個 market 上唔係太過可以推廣到，我都明嘅，難度嘅有少少的確係，就算 Ryan 過埋嚟推都冇用，因為啲人唔係咁鍾意佢，所以如果下禮拜上畫呢套票房唔係太好呢，我覺得有啲可惜嘅，係呀，即係其實可惜觀眾其實係嘥咗，其實呢套戲我覺得應該 ok 嘅，係呀，咁就推定俾大家聽先，好唔好，咁不過有聽我哋嘅聽眾本身都係科幻迷，都應該點都睇嘅 ok, 咁但係或者介紹下俾其他朋友啦，大家都好唔好，咁就死事介紹住先啦，好唔好，唔講太多啦，即係都 ok 係咪，因為都我哋都未睇到戲嘛，始終裏面實質電影打係點未知嘅，咁背景介紹咗少少啦，咁下個禮拜到再同大家直情講到戲啦，好冇，咁可以睇優先嘅朋友有飛睇張就可以睇啦，可以係啦，年初一已經可以去入場啦 ,ok, 咁準備咗少少俾大家啦呢套電影。好啦，咁係咪講完我哋係咪返轉頭講返今個禮拜啲戲喇喎， 係咪？ 好， 好啦，喂，咁啊，講翻咩先啦？梗係王晶啦，係啦，咦，邊個王晶先？亞視王晶定係肥螳螂先？咁啊，兩個都賴嘢㗎啦，老實講。 都差唔多㗎啦。如果以製作嘅質素嚟講， 啊，唔係咁啊，亞視王晶個禮拜都係咩啊？而家都話咩啦？以呢、這個 喂，都係無限 loop 嘅啫喎，只不過依個係新拍嘅 loop。 咩咧？點咩意思？無限 loop 咧？ 即係不停食老本啊！即係不停 repeat 又 repeat。呢個都係不停 repeat 又 repeat， 不過係新拍嘅 repeat。 亞視喎，講亞視，亞視唔關。 嗱，亞視啊，不停 repeat 啊嘛，亞視王晶，今次賭城風雲都係不停 repeat， 只不過拍一啲新嘢去 repeat 佢舊嘢。 好，講我講咗呢個賭城先，唔好講啊 ATV 住，亞視永恆呢個就一陣有時間再講，唔知有冇時間，有陣先講亞視永恆。好啦，咁啊王晶，哇，咁啊嘢嚟啊！全香港嘅人其實又唔係全香港嘅，即係有班人啊，咁哇非常嘅，即係發起大家去呢個抵制同埋霸睇佢呢套嘅《賭城風雲三》。咁啊好笑喎，見到佢哋印埋嗰啲好似揮春咁嘅，即係好似嗰啲菱形嗰啲咁嘅貼喺啲電燈柱。喂，大佬，你仲出埋錢幫佢宣傳，我都好笑。嗱，雖然你係嗰張嘢叫人唔好去睇啊，叫人話咩睇咗就反而會咩逢到必輸之類嚇。咁但係你雖然係咁講啫，但其實你都是幫他推動緊的，你其實幫他反宣傳。 某程度都是啊，咁啊。 都是宣傳嚟的嘛，即千祈不要投邊個一票啊，咁你都其實都提起咗佢㗎，你係咪先，你幫他提起碼喺人哋面前提起佢㗎嘛。咁其實你抵你諗下咁樣做會唔會反而幫佢，唔知啊，我冇答案啦，自己諗下。好啦，咁講一套戲先啦，我哋就不對事不對人啦，盡量 ,ok, 即我哋不嬲都係嘅，就算呢個王晶同啊同阿成龍啊，哇！講啲咩黑人憎咩咩一樣還一樣。如果佢到賀歲片好睇咧，我都話好睇嘅，我唔會話即係唔會話偏心嚇。如果係唔好睇，話知呢個人係大慈善家，唔好睇就唔好睇啊，係咪先？好，講翻套戲先嚇，講到戲本身啦。嗱咁啊，韓永深入虎穴啊，去睇哇！喺 相當有特色嘅一部戲啊，係從來未睇過。即係之前我哋都成日話啲戲。我做得冇劇情可以減粗做到個位，呢度係將呢樣嘢發揮到淋漓盡致啊！簡直係超過觀眾嘅最低忍受能力啦！ 即係 Michael Bay 我哋都話啦，啲變形金剛冇古仔，哇！佢仲勁過變形金剛，淨係喂變形金剛 話 Michael Bay 嗰度起碼都有條大線，有啲嘢跟住啊！呢度係其實基本上可以斬為幾套歡樂今宵趣劇。 哇！直情不斷啊，只係喺度將嗰啲佢都唔係喎，你玩劇都冇所謂。你話好似係直情玩啲角色嘅啫，即係佢嗰班演員演過嗰啲角色啊，攞翻出嚟笑。哇！唔係啊，但呢啲成成劇 係啊，你同埋前後楞唔到啊！你諗下第二集，張家輝做角色，喂，好勁喎，又 hacker 又好打。即係好打最後咧，好有心計一個人。今次咧就基本上係化骨龍嚟嘅。 係第一二集唔算冇古仔，第一集都有嘅，即係有嘅，唔係話古仔好強啦，但係都有嘅，有古仔嘅。同埋佢有正經嘅時候嘅喎，第一二集都係咪有死人啊，有查案喎。哇！呢集白痴啊，成日全部。 呢集都有死人，劉嘉玲最後都死嘅。 係。咁張學友都死啊？ 冇講過死啊，攤喺度啫，留曬佢啫。 anyway 都 可以奇蹟地復生啊！ 都半個機械人啊，喂，唔係喎，最得意就係今次係好科幻嘅啲嘢，又有好多人造人啊，機械人勁多嘅，唔係淨得周潤發屋企嗰啲喎。嗱，你話有啲咩假人啊？成對假劉德華噶嘛有啊？ 成對假劉德華，亦有好多你可能冇乜留意過嘅。新嘅軍事武器啦，包括 MV22 啦，無人機啦，即 咁我相信咧，好多響應咗啊，係冇入到去睇啊，不如等阿韓永簡單咁講下，講一講個故仔好過啦。既然大家好人好多人都冇睇嘅情況之下，不如真係講一講啦。我話有幾 嗱，其實都會好多人睇，你睇翻個票房，因為頭先都講過啦，有香港最大嘅政黨。出力咁去贊助， 我知，但係嗰班唔係我哋聽眾嚟㗎嘛，你明唔明我哋單聽 眾。咁啊，但係都算係一個幾特別嘅經驗，因為好少睇戲會全場啞著無聲，冇人知佢做緊乜鬼嘢嘅。 唔係你話啲好無聊位反而有人笑啊嘛。笑位 我真係唯一知道你笑囉，雖然我都笑唔出㗎啦。 我話賣關 係。其實嗰啲係停留返喺大約我小六嗰陣時歡樂今宵嘅笑料啦。 嘩有冇咁高級啊，即係歡樂今宵好笑好多啊。唔好賣關子，不如直情講講套戲入面講乜 啦。咁啊成個故事就係一開場周潤發到喊苦喊忽啦，咁啊個女出嫁咁。咁所以呢張家輝返咗嚟就話佢喺賭神度學咗三個月催眠術，咁就幫佢令到佢可以開開心心咁送個女出嫁，因為個婚禮進行唔到，佢喺度喊苦喊忽唔肯出去，咁啊咁啊催眠佢，令到以為佢唔係嫁女，係嫁個表妹，即係陳家佳肥妹做嘅一個角色，咁佢就好開心，哇！對啊余文樂啊，今次唔係黃曉明做一個角色嚇，講咁你都啃得落啊，咁之類無無聊聊啦。咁啊，當中啊有阿劉德華嚟做個陳刀仔嚟賀佢哋啦。咁但係張家輝突然間收到阿刀仔啲電話，話佢喺新加坡趕唔切嚟。咁但係又收到風，有人派咗個機械人， 哦假嘅 爆炸型機械人嚟咩啦佢啦。咁啊睇到鏡頭一轉，阿劉德華學下 Michael Jackson 咁樣咯，穿翻當年典型嗰件陳刀仔衫啊，紅色嗰件喎。 哦，咁就變咗好似 Michael Jackson 嗰個咩啊，嗰個 Fear 嗰個咁啊。 係啊，喺度 Fear 咁行過去，咁我就引爆咁啊！阿余文樂同咩炸咗落水，佢就周潤發就攤咗喺度咁啊！咁啊，結果齊齊入曬醫院，咁啊深切治療啦。周潤發就無端 short 咗，就係解釋就係話催眠術加腦震盪嘅後遺症。 真係太細，跟住點？ 啊，咁啊，跟住大半套戲佢都喺度玩緊超低能版嘅賭神啦，係比嗰人食喪食朱古力更低能嘅。 即係佢係阿朱古力再冚身頭嗰個程度。 再低能啲，係你難以置信咁低能嘅。咁啊，阿江美儀嚟，咁就率領成扎黃君卿啊、莊思敏呢啲就喺度話拉佢哋啦。但係呢扎國際啊，仲少肥啊，呢扎國際刑警嘅最大用途咧，就係、是、做印度片，無端端喺度載歌載舞嘅。 即係佢出親嚟就唔知點解喺度跳舞嘅 嚇。係啊，咁啊，呢度未係後尾加入嘅啦。咁啊，跟住就話。之前 DA 嗰啲個幾億十億定一百億咁差，唔記得咗幾多錢啦。裝款俾人偷走咗，就懷疑張家輝，咁就拉咗佢哋去監獄度。咁就係撞到大佬 D 啊，又金剛做嘅一個角色咁啊。金剛用手指指住佢個頭，咁又喺度講話，我依拍上去依世都唔會俾人搵手指指住個頭，咁樣張人快又講啲咁嘅嘢啦。 即係有一扮。 咁跟住又低低能能咁玩鬥大，玩鬥大嘅一人黐粒飯喺個頭度，咁就拍落去撳副牌度，咁睇邊個黐到隻最大，咁啊當然贏啦。咁啊跟住贏曬佢哋啲煙。咁啊，周潤發之前周潤發原本冇煙嘅，就話佢係魔術手咁變，咁就無端端變咗一成台煙。係。咁啊，跟住贏曬，但係又分翻曬俾所有人。 哦。咁樣。 咁啊，跟住就好感動，咁大家喺度唱人生於世上幾個知己啦。 唔係話肥媽出嚟唱咩？ 唔係，咁唱下就肥媽叫佢叫停。咁就大家叫停咁啦，就話做咩咁都唔預埋我，就係呢咁嘅笑料囉。 唔係啊， 咩歡樂感嘅消息囉。 即係唱啲咩嘥氣嗰啲 係咪？唔係，都係唱返人生知己咁。咁上面啊，江美儀就話呢度係最好嘅 safe house 啦，拉佢哋就為咗保護佢哋嘅啫。 哦，咁樣。 咁突然間有兩架魚鷹機飛過嚟啦，咁就嘣炸爛咗道門啦。魚鷹機就係美國嗰隻可以旋翼嗰隻直升機啦，係咁啊炸爛咗道門，啲人喺魚鷹機尾度衝曬嚟，個個著到嗱有少少似網上流出 Terrell 盔甲嗰個樣啦，啲人著到。 哦。 即係美軍嘅新嘅 Iron Man 裝置啦，咁就想玩就玩呢啲啦。即係話大陸政府可以做到啲咁嘅嘢。 係咯，唔好理佢啦，係咯。 咁啊喺度大屠殺啦，咁啊有當中黃丁客串啦，就話叫佢扮射一堅啦，咁啊佢企起身話自己係射一堅，咁啊俾一槍射冧咗啦。 邊個客串？ 頭先就咁咯，就講一句我係射一堅，咁就俾人開槍射咯。 你話邊個客串啊？ 黃丁啊？ 黃丁話自己係射一堅？ 係啊。 為什 麼呢？理由就是說如果沒有人認石一堅，就大家開槍認那個，他們又想找石一堅，他不是想殺他的嘛，那黃丁就反聰明自己認那樣，又是那些這樣的笑料咯。 即 是當年通常就是陳百強做那些東 西。阿叻啊，你 說。陳百強做那些東西啦。 陳百 強。剛才跳唱歌嗰陣時就成班國際刑警啊、玉卒都喺度跳舞啊，最搞笑嘅、最無聊佢跳舞嗰陣時就係跳跳下又喺度耍螳螂拳啦。 邊個咧？ 就黃晶嘅笑肥螳螂拳啦。 哦，即係真係玩呢啲。 係、完全係，即係。 咪但係黃晶嗰個 佢真係放嗰啲好經典咁咯。 佢係咩人嚟嘅？ 咁啊， 佢嗰個角色佢咩人嚟咧？做咩會喺嗰度嘅？ 冇嘢啦，其中一個監犯㗎。 監犯嚟㗎 ,OK, 好。 係啦，咁啊殺完一輪，咁啊向左啊同埋啊春哥啊，咁就仲有劉德華咁就衝入嚟啦。劉德華呢度就唔話着件黑色有型嘅衫啦，咁啊但就唔玩飛啤牌喎、 哦。 就玩飛羅賓嗰、那個羅賓或者神勇飛俠啦，睇你點睇啊其實。羅賓嗰支 V 型嘅爆炸飛鏢 啊！飛鏢啊！咁啊， 咁啊， 邊個嚟㗎？ 咁啊，打冧曬嗰啲入侵著古靈精怪盔甲嗰啲人啦、啊，咁就 咩人嚟先？你頭先講呢三個係演員名啫。咁啊，劉德華係陳刀仔啦、 啊。劉德華當然做翻陳刀仔啊，羅賓版㗎，陳刀仔啊。 咁啊，呢個向左首先係邊個嚟㗎？向左。 向左就做龙五，即係做返佢老豆個仔啦，做龙五嘅仔、哦、龙十五啦。 龙五個仔。 咁啊春哥呢就係做刘德華赌神個表妹，咁、 哦、 就叫高高啊刘德華叫佢姑姑嘅高飛喎，但係點解表妹都會姓高嘅呢樣嘢就、啊、我諗黃晶好似有少少對中國人嘅倫理文化嘅問題啦。 其實佢而家你睇翻賭神嗰個少年版，其實假名嚟嘅啫嘛，高進都係唔知啫喎。咁佢應該佢本來唔係真係叫高進噶嘛，唔係咩？ 應該係孤兒嚟啊！如何有表妹咧？請問 唔係孤兒， 即係如果 佢喺佢屋企度捉咗佢走嘅。如果你睇翻少年賭神，佢解釋嘅 完全冇講正 unity 噶啦，呢樣嘢冇。 即高進 冇 真， 冇乜需要考。 佢將佢所有啲徒弟改啲名字都叫高乜高物噶嘛，高二啊嘛，唔 係。係啦，咁呢度就係佢個表妹啦，咁啊。 又唔講啦。 咁啊，救咗周潤發翻去之後咧，咁啊帶埋傻強過去啦，即係個機械人啦。咁傻強好開心又有個女機械人，咁啊兩個即刻。Love on first sight 啦、啊、 傻強大家唔好以為杜汶澤啊係個機械人個名嚟嘅 ，OK？ 一見鍾情，即係講潮州話嘅機械人咁啊，一紅一藍又一見鍾情啦，咁啊都咁啊，跟住就周潤發就睇電視就睇《倚天屠龍記》啦，見到石堅啊鄭少秋咁就話要報仇咯，突然間彈起話佢係張無忌啊咁啊， 佢真係無厘頭啊！ 攞咗一把菜刀一把。嗰啲麵包刀就喺度，倚天劍屠龍刀喺度低低能能咁，周長搞又叫阿劉德華做楊過啦嚇，啊咁啊叫阿春哥做小龍女咧，因為劉德華喺呢度係叫佢姑姑嘅。 係啲無厘頭啊，我覺得 係。啊咁啊，無端端啊劉德華就叫。張家輝粗粗地啃住春哥先啦，咁又發展一段愛情線啦， 乜 兩條愛情線啦，你鍾唔鍾意睇就另一個回事啦，亦都係同成個故事好似唔知做咩嘅。咁啊低能源一輪，咁又有啊 Only You 啊，即係啊 羅家英 翻羅家英翻版翻大內密探啊，或者國產007個角色啦、啊，咁啊做一啲無無聊聊嘅武器啦、啊。 都唔係阿唐僧唱嘅咩？ 阿唐僧啦吓，咁但系个角色佢唔系唐僧咁啊嘛，佢系阿文西咁啊。 系 ，OK，OK。 啊，咁啊拎支咩好长我都记唔到个名，总之无敌嘅枪咁啊，系冇子弹嘅，唯一嘅作用就系电人。 真系，唔系咁啊，唔系嘅，你玩得唔好。 电揸嗰个人啊？ 啊？电揸揸住啲枪嗰个人。 系一支好大嘅，其实系嗰啲个造型就系嗰啲榴弹炮嗰啲发射器啦。 哦， 即系一个左加大马左轮咁嘅盘嗰支咁嘅嘢啦。 啊，但系唔好笑啊呢啲咁嘅。 同埋打， 我系笑话。 啊，咁啊，打开你唔系以为佢枪打开系第二种嘢嚟嘅，嗰种系个我唔记得系咩啦，通讯器之类啦。 即系又系嗰啲国产007里面嗰啲咯，个鞋啊，风筒啊，风筒又咩 啊？吓 咩苏跑啊嘛？ 啊，咁啊，跟住拎住个拖鞋，就话真系拖鞋啊，咁之类嗰啲嘢咯。 系苏跑嗰啲啊嘛，唔系，但系人哋嗰啲系玩得好少啊嘛，呢度好冇，呢度唔好笑啊，应该吓。 你只会觉得好无聊咯，吓。 系咯，系咯。 啊，咁又喷射鞋，咁又话冇。咁啊，噴射鞋，但係要孭個20公斤嘅雙撚嘅鞋度先可以噴射到嘅。咁但係問佢唔孭嗰兩個咁嘅燃料桶得唔得？咁佢就話絕對飛唔起咯，咪太陽能電筒咯又。 唉，算啦，呢啲咁嘅位係啦，唔係即係太陽電筒好笑嘅，但係呢啲數冇笑嘅另外啦。 咁啊，跟住又扮 Iron Man 喺佢心口，原來有個超級微型發電晶片，我又 power up 佢件雨衣嘅喎。 哦， 佢件雨衣就係 Inspector Gadget 嗰件啦，無端端呢度彈把遮，嗰個彈把遮出嚟啦。 好啦，咁啊無聊完啦，羅家英啊點啊？ 啊咁啊擺咗個好細嘅類似 Iron Man 嗰個嘢，就令到佢飛起咁樣，咁又撞到周圍都係啦。 嗯，係啦，咁啊點啊？完咗未啊，羅家英？ 咁無聊。 好無聊啊！真係 完咗呢段無聊，就張學友殺到嚟啦，咁話要同佢決一死戰，咁啊個大家打開架飛，咁張學友有冇使唔使啊？搭兵咁多啫喎，係咁啊，好無聊咁打場兵咁多啦，又冇交代咩仇啊咁樣之類啦，咁啊打兵咁多個都打輸俾佢啦，因為佢打到板又穿啊，跟住用曬內功咁可以。轉咗成個波轉咗入去咩嗰度啦，個條柱度啦，咁啊。 你話其實隻手係機械㗎嘛？你話阿張學友其實隻手係機械手嚟㗎嘛？ 係收尾先交代，又冇講打到發電咁嘅，咁啊跟住阿周潤發同佢打嗰陣時候就用把菜刀劈開佢，咁但手都軟埋，唔可以再開第二波啊，咁啊。跟住另外周潤發做個賭神殺入嚟就話。哎、啊、大家都打得咁夠啦，不如就一再玩過啦，咁啊約咗大家去。 真係有高進出場。 係啊，約咗大家去天堂賭決一死戰啦，唔係神奇啦，嗰、那個係啊張學友自己嘅私家賭咁一個泰國附近嘅一個賭約罪喎。 咁即係賭神就係咁出又冇出場啦，又冇出啦。 是有後尾著住避彈已經出場嘅。 咁其實你話佢其實一路跟住佢哋以為係賭神嗰個其實係阿石一堅扮㗎嘛係 嘛。係咁跟住就成堆人去啦，咁啊石一堅就扮賭神啦，咁啊大家話打慈善賽。咁啊原來阿傻強同埋個女機械人都喺後面用噴射器潛水跟埋嚟咁囉，咁啊但係同埋向左啊！佢哋幾個潛入個基地上面就喺度玩三場無無聊聊嘅賭博啦、啊。咁啊，第一場就係同阿盧海鵬同袁秋喺度打麻雀啦、啊。第一出場就係無端喺度跳 tango， 唔知做得啦嚇。可能都係 rewatch 翻佢之前某啲咩著性車嘅圖片，因為嗰啲冇睇，我唔知佢想 rewatch 咩嘢。 係嗰啲片嘅有啲 咁啊，但係 有冇人識笑呀，因為唔知佢做咩呢就唔知呀，我冇睇嗰個宋安做嗰陣。 你話袁秋陽變返做包租婆㗎嘛大佬。 唔係打完就變返咗包租婆呀，成場係冇講佢點打牌㗎，全部都係跟返許冠傑嗰首打醉英雄傳，不過佢哋幾個唱袁秋嘅歌喉，大家終於可以欣賞下袁秋嘅歌喉，羅一鵬嘅聽得多啦。 跟翻個打醉英雄傳嘅 MV 啊，做翻一次啊，你話係 嘛？完全跟翻個 MV 咩？關公坐鎮還容啊，有個關公喺後面咩啊咁啊，係熊貓嗰度有，係似大灰熊，有隻熊貓喺度打嘅，喺度無無聊聊氹氹轉咁啊。但係原本如果我冇記錯，就係都有影一影嘅公園嘅嗰度嘅熊嘅。 就唔係有隻人扮， 呢個真係揾人扮熊貓咯。 哦，係咪玩功夫熊貓啊？ 完全係類似翻嗰個 MV 咁啊，咁啊到最後唱完就贏咗，咁啊都完全唔知佢做緊咩嘅。咁啊元秋達又係歡樂今宵，無端端下一下大電咁打咗去，跟住喺翻世變包租婆造型啦。 點解會咁咧？唔知。 無需解釋。 唉，佢覺得好好笑喎、 啊。唔知係全場鴉雀無聲啦、 啊、 我知。 我聽都覺得無聊啊大佬，唔好話睇。我聽都覺得無聊啊大佬。係啊。 咁如果你知有幾惡頂啊，要忍受到全場。 哇，即係跟住呢。 跟住就玩色裝呀，你妙蛙山賭神咁，有個日本穿和服嘅女人咁。攤開一邊咁就聞曬身咁喺度搖，又係一樣搖到 一打直 動曬喺度，粒粒都係六點啦。 係咯，打動啊嘛，咁跟住 咯。咁跟住啊，張家輝就爆衫變咗件金色紅色嘅蜘蛛俠衫。 點解會咁啊？ 即係成你當蜘蛛俠衫變揮春咁啦嚇，咁就無端端又整埋個佢個唔係面罩嘅飛虎隊面罩嚟嘅啫，但係都係金色紅。金色咁啊，蜘蛛網咁嘅型啦 嚇。咁變咗呢個形態會型啲 嘅。唔知冇解釋，咁係咁搖就，當然佢搖就係玩類似雞尾酒咁啦。咁啊，跟住就好似周潤發咁變不斷變嘢啦。佢之前周潤發變煙，佢又變咗百幾二百粒色，叫佢任數啊。 即係佢都係鬥大。 咁啊，當然又贏咗啦。 佢都係鬥大嘅，係嘛？ 係啊，但 係 唔知點解可以。 嗰時賭神係鬥細啊，所以佢咪攞個 喺呢度鬥。 佢跟住攞咗個嗰啲真係好似敖金尾酒出嚟敖，點解？因為佢要敖爆一粒啊嘛。咁因為佢人哋都係六個一啦，咁你邊有得再細？再細咪就係小咁粒咪會再。 賭神嗰個其實都係。完全抄返佢之前嘅前作《千王之王》嘅就 阿 卢海鹏同阿 但你赌神 嘢喺度无色， 赌神嗰度做出嚟做得好啲啊嘛，系咪啊？个表现系嘛？ 啊， 巧就可能 其实一样嘅，都系敖爆晒啲色嘅啫。 唔系，但系你睇佢哋旧嗰个无线嗰个做，你讲嗰个冇咁好啊嘛，个气氛做得系咪啊？ 冇做得咁靓啦，应该咁讲。 即系赌神佢真系将嗰样嘢拍到出嚟，系觉得哇，好似几犀利咁样啊嘛。咁呢度又纯攞嚟玩啦，我记得纯攞嚟玩啦。咁跟住咧。無聊完啦， 咁跟住第三場就到阿曬出場啦。 阿曬即係嗰個騎馬舞嗰、那個啊，跟住點啊？ 係啊，咁啊擺幾個有型動作就喺度玩鬥地主啦。呢個就同之前婚禮嗰個一樣啊，就大量植入廣告，因為婚禮嗰度係嘥咗成差唔多半分鐘影新濠天地嘅，有曬招牌，有曬成嘅。 咁今次又賣 呢度副啤牌咧，有曬打地主個網上遊戲嗰啲。連啲副牌都有曬佢個宣傳個 slogan 喺度嘅。 哦，咁樣 ，OK， 植入式廣告， 植入式廣告啊，咁喺度玩鬥地主，咁啊想嘗試催眠啊，周潤發都阿曬做催眠高手，結果催眠唔到，咁啊自己傻 Q 咗咁，但又好奇怪，佢話自己佢以為自己攞隻Ace， 但其實。大碟嚟嘅，咁但咁輸咗，但真係變咗大碟喎，即係牌美國隊長咁個盾咁大喎。 咁樣。 係呢度又係冇解釋唔知做咩嘅，即係當然笑片唔需要理由，但都唔使怪到咁係嘛，無聊到咁係嘛。 哦，咁上一集有謝霆鋒嗰集，佢都話潛咗鬥大啊咁嘅，成日見佢就話，跟住佢真係攞咗好大隻嘅牌出嚟啊嘛，繼續喺度捏捏捏咁嗰啲，都有玩嗰啲無聊嘢噶嗰時咯。 係咁啊，咁啊贏咗，咁啊跟住阿張學友就同佢講話都識穿你，咁啊話，咁啊周潤發問佢想搞乜，佢話太遲啦，跟住全部人瞓低曬咁咯。 點解咧？ 應該迷藥或者之類啩，噴迷煙啩，冇解釋嘅，淨係所有人瞓低曬咁啊！咁啊，鏡頭一轉啊，刀仔啊，向左啊，同埋啊春哥就走入去個基地咁啦，傻強就又解碼又剩咁就入咗基地嘅下一層，咁就見到啲英國嘅Jet飛彈啊，同埋一啲。應該個造型就係以色列嘅鐵穹導彈嘅嘢啦，咁 你話有機械人喎、啊，你話 咁跟住咧就有個嚇，咁跟住就有個機械人殺出嚟去追殺佢哋咧，就係、是、一個螳螂機械人啦，即係骷髏頭啊、螳螂咁嘅人形身形嘅滋嘅唇，不過就都幾點講咧，幾 game 咯嚇嚇咁啊！咁啊，殺咗一個房，佢匿埋，咁啊，個螳螂咁就發現原來個房裏面仲有啲神像，咁啊掂一掂，咁入邊嗰幾個神像又變曬機械人，一隻大猩猩啦，一隻馬騮啦，一隻唔知係蜻蜓定咩嘢啦， 即係全部都 CG 嘅 ，CG 啊都係機械人咁啊，咁啊幾個打啦，咁啊打。個女機械人就無端有愛美神導彈咁就打爆咗一隻，咁跟住就俾另外嗰三隻藥殺咗啦。傻強又要變身啊，但一變身就已經俾人扯開兩邊咁啦，兩個扯開兩邊就得翻半邊身咁互爬落去，咁啊恩愛咁相擁攤喺度啦。咁啊春哥就揸住機關槍啊，咁跳來跳去個元素嗰幾個啊，咁啊俾人追殺，咁啊傻強。咁啊，張家輝又走去同阿傻強人工呼吸，又心內壓咁啦，咁啊， 機械人嚟嘅喎， 都幾無聊。 機械人。 咁啊，壓爆咗個胸甲，咁就伸嗰支又似 lightsaber 又似吉田嘅變身器嘅嘢啦。佢話：呢個超級變身器，你撳上面個掣就得啦。咁一撳就好似 Iron Man 頭一次就嗰件會飛個盔甲咁啦，飛到周圍都係。跟住啊，當然可能冇做撞到自己姑姑啦嚇。咁下邊就變咗個噴射靴啊，又無端端有條白底，即係白底褲咁，有兩隻巨型嘅機械，但係傻強嘅手啊變咗超級巨大嘅鐵甲旋轉飛拳咁啊，用旋轉飛拳咁啊同埋個口又整咗口罩咁啊救春哥咁啊。咁啊，打敗咗嗰其中兩隻。 你講係阿張家輝著起咗嗰個傻強機械人，變咗個甲著咗上身係嘛？ 唔係，淨係得係變咗上身啊！但係其實所謂甲咧，淨係得兩個巨大嘅拳啦，同埋下邊一個靴，同埋一個白色底褲啦。 即係其實冇唔係成套甲咯，係咯咁。OK， 咁啊點啊？快啲 啊！咁啊飛起，咁啊鐵甲飛拳。炸爆咗隻蜻蜓同埋隻馬騮啦，咁啊，最後隻猩猩就俾佢嚇親，就好似狗咁，佢又 sit 又剩咁嗰啲無聊動作啦嚇，打關鬥啊 sit 就咁，跟住問佢邊個你個種掣喺邊，佢就話佢就彈咗個種掣出嚟，快啲撳啊，咁啊竟然撳種掣就熄機啦。咁跟住阿刀仔就遇到啲刀仔機械人啦，咁越打越多十幾個，咁啊羅家英又嚟話，係、哎、早遇到佢件事啊，所以早發明咗個應對政策，就拎個好大嘅掣，叫咩實質入實驗室就撳得掣一撳啦，就大家喺度就變咗讀住偷歡嘅 MV 啦，後面成堆人喺度跳 Michael Jackson 嗰啲機械舞啦，啊咁咧跳跳下就全部自爆曬啦。 即係佢仲要跳返一 part 獨自去偷歡，咁就真個劉德華都一齊跳嘅。 喺後面幾個就有啲應該戴咗啲膠面具之類啦。 唔係我講連真個劉德華都喺度跳嘅。 即 係 佢知 係一齊，因為之前佢著件黑衫嘅，但係打打下唔夠打，佢就剝咗個機械人嘅衫，著翻嗰件典型刀仔衫咁喺度扮機械人，逐個偷襲。 啊，得啦，係啦，咁啊點啊？唉，好悶啊，聽到真係。跟住 咁啊，跟住炸曬，咁跟住鏡頭一轉就到翻周潤發同張學友嗰度啊，張學友就呢。周潤發俾人大自然咁 捉咗喺度啦，係 啦，捉住啦，咁有啲電咁嘅手扣啦，即係純粹電嚟嘅，咁喺度見到劉嘉玲喺後面浮下啦， 即係劉嘉玲 周潤發就話 未醒嘅劉嘉玲啊， 其實嗰度講佢係應該係即係第一集。上一集咁跳落嚟，應該係腦震盪喺高空，因為佢冇帶任何傘啊，咁俾衝力震到佢，基本上係已經腦死亡嘅。咁但係之前佢話周潤發都發過夢，話佢慘過死，咁話佢好愛佢咁啦，咁周潤發就無端喺雙手度有兩隻啤牌噴出嚟，自動迴旋飛去截斷個手扣啦，咁跟住又張學友啊揸啲佛地魔咁啊棒去電佢，咁啊，然後就俾周潤發用啤牌打，話張學友問佢呢隻咩嚟啊，佢話塑膠啤牌，人都知唔過扁啦。咁啊，結果打完，咁啊張學友就又。淨係玩爆三手咯，變咗隻機械手咁電佢啦，咁啊電下就電爆咗劉嘉玲嗰個電波啦，咁啊跳翻出嚟，咁啊行過佢度用翻佢支咩魔術棒吉咗佢一嘢，咁啊電到佢成個飛起咁攤咗。 你唔好用啲佢啊，劉嘉玲唔知係講乜嘢，話邊個佢邊個吉邊個， 用翻張學友嗰支電棒啊， 吉邊個？即係劉嘉玲， 吉張學友啦， 即係吉啊張學友 啊，劉嘉玲 咁就得啦，係咪？你講翻清楚，人哋唔知你講咩啊嘛，咁就完咩 啊？咁啊，電到佢飛起咗，咁跟住攤咗喺度，咁啊，劉嘉玲就問啊張學友，問啊張人發冇發過夢，佢話有，咁啊，跟住死一句好愛你，咁啊死咗喺佢懷中咁啊，跟住成班 快啲加速。完啦，唔好講啊，好悶。 咁啊，跟住成班國際刑警衝曬入嚟，嘻哈咁就完啦。咁啊，最後咁啊，又玩復仇者咁啊，完咗一小段字幕，又一段片，咁就係又周潤發喺度嗌悶咁啊，傻強冇咗個女醒翻，但係嫁咗做人妻，唔會成日翻嚟咁啊之類啦。咁啊，佢喺度整緊年糕啊，佢哋。咁啊。咁啊，跟住傻強，阿羅家英帶翻傻強翻嚟，仲話有剩嘅抽咗佢晶片，做咗新嘅身體咁啊，仲話做咗兩個，仲帶埋兩個傻強嘅仔女翻嚟啊！咁啊，到最後問啊兩個 B B 問佢要茶定要咖啡，咁就喺度玩斟茶啦、屙尿啦，咁啊淋到個咁啊，成日 N G 片咁，劉德華直頭好似發老皮咁啊，喂夠未啊？仲射緊啊咁之類咁咯，咁就完啦。 即係兩個機械 BB 係咁肥佢。OK。 係啦。 好啦，咁就完啦。 係咪好精彩呢度係。 我瞓咗啊，聽到瞓著咗。 係。吓、啊、喂唔好講聽啊，現場都有人瞓著咗，望返前前後後。 正常啊大佬。嗱咁啊。 真係瞓著咗。 首先叫啲聽眾醒先，我聽眾瞓咗我已經好多。喂起身大家好講完啦 ,ok, 唉講完 啦。係咪好正啦，好多年都冇睇過一套簡直令你完全笑唔出嘅笑片啦。 即係你啲人呢係咁出去叫人唔好睇冇用嘅，你要將套戲個事實話俾人聽㗎啦，佢係咁嘅。ok? 嗱我哋冇話好與唔好啊，你聽完你覺得 ok, 入場睇囉。你覺得唔好嘅咪唔睇囉，係啊，我係最公平㗎啦，係咪唔好唔使講咁多。 我就啲人就話好正，即係讚嘅嗰啲人好正，熱熱鬧鬧咁，我遺下一轉語囉。喂胡胡鬧鬧唔係熱熱鬧鬧啊。 咁咪兩睇嘅啫，係咪有時入去量下冷氣咁樣係咪 ,ok 嘅係囉。 睇你心。 即係睇翻啲比較啲網上啲影評，有啲都寫得幾啱嘅，真係嘥曬啲演員咯。 我呢一定啦，一定。即係其實呢個 cast 應該拍翻套，應該拍翻套正經啲嘅賭片可能好啲。但係不過呢個都 老實講，喂，其實成套戲咧，唯一做戲或者有做戲嘅咧，就真係得張學友咯，啲表情。即係七情上面啦，癲癲喪喪啊，痴情嗰啲感情。 哦，咁啊，張學友。 其他咧都 係啊，係啊，係啊。但阿周潤發都 其他咧，基本上都係玩嘅。我以為睇緊全部都 NG 片嚟嘅。 將啲 NG 片剪埋去睇。 係啊，今日玩到發懵啊，玩夠味啊，哇，咁都得啊，呢啲。呢啲咁嘅直頭真情流露嘅語句都肯埋做，你話係咪 NG 片特集嚟 啊？班演員都咁講話出口啊 ，OK 啊嗱，其實咧就話過嘅，話咪點解呢個賭城風雲咧，唔係好似之前啲賭片咁樣係賭，即係佢有賭，但係唔係好賭得咁，起碼最尾一定唔係要個賭嚟決戰咧，即係其實唔好睇嘅，而家咁樣完嘅，真係有少少無謂嘅，咁但係原來有解釋過，就話原來大陸咧就唔係太鼓吹賭博喎，所以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啲賭神系列咁樣用曬賭嚟作為一個主題咁樣喎，即係你賭下玩下嗰只 OK 咁。咁但係而家呢度仲搞到變咗潛烏龜係咪？你話邊場變咗潛烏龜話？係咪有場潛烏龜啊？ 嗱，其實玩一兩次潛烏龜，監獄嗰個係玩潛烏龜啦。 玩兩次先。 啊，唔係潛烏龜鬥大一下。嚇咁。都唔算潛烏龜啊，鬥大啊，即係鬥地主，鬥完一鋪鬥地主，第二鋪就變咗鬥大啦，又係一人收一隻啦。 嗱，即係其實你賭片咧，你後期嗰啲都已經轉咗，由賭波又成嗰啲都已經唔係咁好睇啊！講真嚇，雖然你 同埋佢個鬥地主又唔係真係鬥地主，正常你玩一個鬥地主規則係網上遊戲嗰啲規則嚟嘅。 即係嗱，你話咧，哦，我貼近翻香港而家啲市民，而家都係賭波啊嘛，咁啊，係貼近。咁我想問一下你最初諗賭片呢個構思嗰陣，我想問一下到底香港市民有幾多人會可以坐隻賭船出去同人哋咁樣 VIP 咁樣賭 show hand， 從來都唔係現實㗎啦，從來都係幻想㗎啦。咁以前就係、是、嘩真係好似賭係一種好豪華好似好高尚咁嘅嘢，佢標榜到啊 ,ok? 即係如果真正賭嘅人係好有品味㗎嘛，係咪即係要咁樣㗎嘛，即係唔係爛賭鬼呀、啊、賭翻攤㗎嘛。咁以前你賭神或者嗰時嗰啲賭片做咗出嚟係一種氣派嚟嘅，係咪？咁嚟去 build up 咗賭片呢個形象出嚟啦，係咪？即係係高尚嘅，唔係，但雖然佢哋自己都唔係好乾淨啊，即係其實都係黑鬥黑啊咁樣，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嗰個世界係咁。咁但係咁先好睇喎，因為係一個江湖啊嘛。所以其實佢賭片咧係結合咗啲江湖意思咧，即係嗰啲武俠片嗰種啊。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咧，佢同阿衛斯理係一樣嘅。其實韋斯話就話咩科幻話咩推理，其實都係武俠片嚟嘅。佢自己都話係武俠片嚟嘅，不過係一個時裝嘅武俠片啫嘛。係啊，其實係啊，都係打嘅，都係奇情嘅，係咪？都係呢啲嘢嘅。咁其實我就覺得你雖然你話黃晶講咩，其實我唔理佢講咩先啦。黃晶個人咧唔係真係冇料到嘅。其實佢創造賭片呢個格局，賭呢樣嘢咧係佢創出嚟嘅，即係呢種類型啊。你嗰創咗一種類型出嚟，即係其實已經唔簡單嘅。講真。我最早睇咧，佢喺民間傳奇有一集玩嘢開始嘅，但佢係文初嘅嗰、那個古仔係，哇，嗰咁好睇啊！頂一集民間傳奇唔係悶喎，唔係講啲書生啊、小姐啊上京赴考嗰啲古仔嘅，佢自己自創嘅，成個係一個文初嘅嗰、那個賭嘅故事。佢嗰時咧嗰、那個民間傳奇入邊咧已經有嗰啲攞搭嗰啲麻雀啊，成條咁飛起，已經玩緊呢啲嘢啦，洗牌已經玩緊呢啲嘢啦。但係嗰時係梗係好 cheap 㗎啦，你睇都係黐住嘅揾嘢嚇。即係咁啊，後屘去到嗰啲千王系列咧，先再將你叫稍微發大少少。但係其實我覺得賭神咧係佢所有嘅即係賭片裏面最叫將樣嘢最做到最即係最高位置嘅一個時期啦。我覺得係雖然之前嗰啲都好睇嘅，之前嗰啲嗰套叫咩呢，嗰套係譚詠麟同劉德華死到點地死嗰套呢，都幾好睇㗎。 咩似尊繼狀元才之類㗎。 嗰套正經㗎喎，大家唔好以為後咩有阿叻啊黃秋生嗰套，唔係嗰套喎，大家冇搞錯喎，雖然嗰套都有譚詠麟， 正經嘅嗰集就係死嘅做咩？咪係 好正經嘅嚇， 好睇嘅，即係其實係好睇嘅。不過即係我諗商業角度咧，就你唔可以不斷咁拍係呢啲啦，即係其實亦都唔係咁易嘅，唔係咁易。咁所以平時都係拍啲比較搞笑啊，咁嗰啲多啦，係啦。咁你賭神之後嗰啲再續落嗰啲都變咗係搞笑啦。其實賭神自己都唔係 純搞笑啲嚇。 唔係，即係賭神就本身有正經有搞笑啦，佢兩樣合璧嘅。佢冚身頭之後嗰段都搞笑㗎，不過就未至於係即係喪嗰只啦，即係佢都 OK， 即係佢係笑，但係佢都有個套路嘅，都係啦。咁大家都睇得好開心㗎，當年睇賭神大家睇得好開心㗎喎，係啦。咁我諗 credit 係要俾翻嘅，即係我諗你就算成龍點樣都好啦，當年成龍嘅戲真係有係真係好睇嘅，即係你咪喺個賀歲檔嗰時好多年都係睇即係成龍佢哋嘅班底啦，唔係就係成龍一個嘅，當然係即係洪金寶啊，嗯，有邊個啊？好多人嘅喎嗰時係咪，嗯，嗰時有邊個㗎？嗰時有邊個啊？成龍洪金寶嚟㗎喎，何永祥啊，袁 彪嗰啲囉，袁 彪係啦，唔止喎，嗰時成家班咁樣係咪， 成家班啦，袁彪、袁华、孟海嗰阵， 系咯系咯，真系好睇嘅，即系你又唔可以话即系唔俾话 credit 嘅，当年系嘛？你警察故事咁做咁多集，好睇嘅真系，系咯。咁嗰时所以我就话， 睇你边个咯？佢而家新嗰个就麻麻啦。 新嘅梗系讲嗰时啊，即系嗰时就算 即系由杨采妮嗰个开始到而家新做大陆公安嗰个，其实就麻麻嘅。 嗰个佢咪最后咪做到嗰个程，搞到去咗苏联嗰个咯，嗰度都 OK 噶，都仲 OK 嘅。派咗佢蘇聯㗎嘛，叫咩嗰啲啊，都 OK 喎，都仲好睇。 係唔係蘇聯，好似藍斯拉夫。 藍斯拉夫啊 ,OK, 咁總之嗰個之後好似都開始唔好得。嗱咁我睇過啦，即係話其實學院都話其實中段你話沒落咗㗎嘛，賀歲片呢樣嘢。係去到大陸市場開始即係冒起啦，去到2010年先興返㗎嘛，但其實嗰個已經變咗一個檔期嘅。即係以前呢賀歲就真係賀歲嘅，大家係開心係新年嘅。同埋啲製作呢認真嘅，即就算搞笑都認真搞笑，係咪？搞笑唔代表係求其㗎，係 hea 㗎。即以前啲搞笑都好笑喎，真係落足，即落足心機去諗橋啊，係咪？係好睇喎，好睇喎，係咪？唔係即嗱，你咩啊？你中段都有一集唔係講打，唔係呢啲㗎，玩個咩富貴逼人啊嘛，都玩咗好幾套啊，係咪？ 係富貴逼人玩鬼都玩埋添， 嗰度 富貴開心鬼， 嗰度外傳嚟。富貴逼人個原本佢哋冇死嘅，好家人 OK 咁啊，但係唔錯過，我覺得係咪幾好㗎？即係嗰啲就好似，即係好似係講翻 嗰啲正經少少嘅笑片啦，啊，亦都真係有個故事嘅，例如有集講佢哋去加拿大要點樣適應生活啊，咁之類嗰啲咁嘅嘢啦， 係移民嘅苦況啊，咁即係佢係有笑又有淚，係咪又有諷刺到嗰時嘅一啲，即係真係香港人嘅一啲時弊，咁唔係喎，真係 OK 嘅喎。是啊，即是那些真的你除了娛樂之餘呢 ,OK 的，真的 OK 的。是但我都不知道幾時開始啦。 同埋以前例如新藝城那系列的動作片同埋調作片的泥啊，即是說溫情啊，恭喜發財啊那些東西。都 OK 的全部，即是80年代那陣。 即是你最早期當然是許氏兄弟那些開始的啦，是啦。咁而家你睇翻可能嗰個無聊嘅，而家睇會無聊，但係嗰時唔無聊㗎，嗰時 OK 㗎。 唔係啊，我先嗰輪俾個竹星侄女睇，佢都覺得好笑㗎。 而家都仲 完全冇任何香港文化添啦。 咁咪 anyway 啦，我哋睇就梗係覺得而家就真係歐嗰啲啦，因為嗰啲真係好舊㗎啦嘛，嗰啲笑話就已經好舊㗎啦。咁就嗰時佢又得意就成日玩小智波嘅嘢，所以都幾得意㗎，係啊。嗰時好犀利㗎。 咁、你記得新藝城最佳拍檔第二集啦。直头玩咗山寨詹士邦啦，山寨职业特工队出嚟啦， 系有英女王啫，啊唔系，即系 嗰啲系玩嘢玩到最尽添啊！但系佢一样有讲啲小武侠片啊，兄弟情义啊，感情啊，呢啲其实唔系纯粹接你笑，一样系有个完整故事啊，有一啲完整嘅人物脉络噶嘛。 有喜有悲嘅啲故仔裏面都係啊，咁好開心嘅，個個睇完好開心嘅，啊新年睇得到好好睇嘅戲啊，咁又係咯，大家好開心嘅，即係出嚟個個都話好睇嘅嗰時係，娛樂啊有一定娛樂啊咁樣，唔係 hea 㗎，真係唔係 hea 㗎，係啊，即係因為時代變咗，嗰種笑話勾咗，但係當時嗰種笑話係啱嗰時睇嘅， 唔好似而家咁，你當代都已經覺得唔好睇啊嘛，最大鑊就係、是、係嘛？咁你變咗即係自從有咗呢個咁嘅所謂賀歲片， 但問題呢啲唔算係當代笑話嘛？呢啲其實例如呢套戲咁，其實都係翻找翻十幾年前嘅嘢啫嘛。 即係我講 無限 的最佳拍 檔，所以我咪話佢最佳是無限的咯。 我講最佳拍檔嗰時係當代笑話啊，唔係而家啊。 最佳系当代笑话，但而家你无论黄百鸣系列嗰啲都系，其实都系玩翻当时嘅嘢，玩翻八九十年代嘅嘢。 哦，即系炒旧咯，而家变咗。咁，唉，总之就同埋唔系啊，个重点就而家佢哋只系当系档期啊，即系其实大家系圣诞好咩好冇啊，总之就系个档期，暑假好，即系就档期，所以呢个档期咧，啲人就会出嚟消费。 不过档期今年奇怪，冇叮当喎，竟然。 咁變咗呢，如果你喺呢個時間上畫呢，就撈返筆，其實係咁嘅啫。咁所以其實大家套戲本身同個節有冇關係，唔一定有關係，咪就係咁囉，咪就係咁囉。以前你連西片都食得好多㗎嘛，即係聖誕通常都係有返聖誕嘅關係嘅，即係你齋黑咁，雖然齋本身唔係聖誕，但佢都講得個時間係聖誕㗎喎，但係頭幾集係話明係聖誕節嚟㗎喎，發生喺咁你變咗以前連西片啊咩，佢都係會同返節日即係連返上關係，嚟一年西片都甩啦，即係其實周圍啲人都係純粹當一個檔期啦，咁就開始慢慢啲嘢咪就係你純商業計算囉，即係唔係 某程度鬼佬都仲有少少嘅，例如電視劇永遠你無論查案嘅又好，家庭劇又都會有返集聖誕節嘅。 係呀，你又講咩電視劇呀，講而家講緊嗰個檔期㗎嘛，你即係講緊個電影呀，唔關事啦，你電視劇個 show 係 run 一段時間，咁佢預咗嗰個時間係 Halloween， 預咗嗰時係播咗係乜嘢，佢梗係好多都會攝返嗰樣嘢落去玩嘅。你其實呢個你日劇都係㗎，你睇蒙面超人都會 㗎， 戰隊都會㗎，佢全部新年佢又可能佢玩一集着曬嗰啲浴衣咁樣㗎嘛，係咪新年呀，定係佢嗰啲咩煙花嗰啲呀，煙花嗰時睇煙花嗰啲呀，唔係新年呀， 嗰啲係超年節， 即係總之佢會有時啲集數呢係佢都知道嗰集係幾時播㗎嘛，因為佢 plan 好晒，咁變咗佢哋都會玩啦。咁你呢啲咁嘅一年份或者半年份或者 season 嗰啲都好啦，佢知道嗰個播放時期會有時會配合返嗰個嘢，係反而呢個喺電視劇仲會做嘅。咁但係你話而家我想講電影檔期嘛，完全另一樣嘢啦。佢純粹當係一個有人消費嘅時間啫，佢完全係唔理嘅，係咩節嚟嘅 ？Who cares？ 啊、有冇啱唔啱嗰個時間睇 ？Who cares？啊，冇嘅，咁啊慢慢咪純商業計算咯。咁你純商業計算咪純到咪直情重播咯，係咪？即係你家有喜事，係咪？嗱，我唔知啦，有啲人講到話好有價值，入戲院睇翻。嗱，我認同咧，一套好睇嘅戲咧，真係喺戲院翻睇咧，係領些烏桶嘅，啊，即係真係嘅，即係舉例 ，Indiana Jones 啊，或者舊沙窩啊 ，New Hope， 咁呢啲戲咧。雖然就話哇睇帶睇成電視都係咁 look 係嘛，因為但係我又有機會喺戲院又睇過兩眼咁啦，係啦，喂真係唔同㗎喎，你隔咗咁多年睇返睇呢，嘩點解我都仲覺得好睇過而家啲戲嘅呢，咁戲院睇好睇啲㗎喎，真係唔同呢電視睇呀 ,ok? 都仲係贏而家啲戲呀，都係唔係講特技，唔係講嗰啲呀，即係嗰個成套戲本身嗰個處理呀，啲人演出嗰樣嘢好過而家啲戲嘅。咁你變咗嗰啲戲梗係值得入返戲院再睇一次啦，呢、這個間唔中有時都會嘅 ,ok? 再返上映呢啲。唔係套戲有咩改過，套戲一樣嘅，照續播多次喺戲院，終於有機會喺戲院再上映。咁你嗰啲大片我就覺得好值得。喂唔係家有喜事呢啲囉，真係唔好意思。你家有喜事呢啲戲有咩價值呢，戲院睇多次啊，真係老實嗰句啊，我真係唔真係得罪都要講句啊，真係。但我好唔鍾意交喜事，有咁同大家講，我好唔鍾意，我已經唔接受到㗎交喜事嗰次，唔係話交喜事再之後啊，交喜事我已經覺得幾差㗎喇，已經係我已經覺得幾差㗎喇，我已經覺得幾差，即係其實呢個頹風可以話就係由嗰陣開始㗎，就嗰時未去到而家咁差，但唔係代表佢唔差嘛，係咪？但我真係唔知道有幾多人覺得交喜事好睇呀，我真係唔知呀，我就係唔好睇呀，我唔係講依家嗰陣轉頭喎，我當年第一次睇我已經覺得唔好睇㗎啦 ,ok? 係呀，我已經有種你擠我笑呀咁嘅感覺㗎，係呀，即係裏面有幾多個位置我係會覺得好笑，sorry 冇呀， 啊，所以我哋有時會攞翻裏面嗰啲經典對白出嚟講，但唔係因為我講好笑，因為其實嗰啲對白大家仲講緊，即係咁解啫，唔好笑嘅。其實嗰時當年已經覺得唔好笑噶啦，係啊，咁可能未去到呢啲咁嘅《賭城風雲三》咁大鑊嘅，但係已經唔好睇嘅，我覺得係，即係已經係走下坡嘅開始嚟，係啊。咁所以 anyway， 咁大家入唔入場，其實我又覺得大家入場就唔係純粹套戲。考慮佢好唔好，揾個節目啫。其實所謂檔期錢就係咁揾噶，揾個節目睇下啫嘛。嗰個節目一家大細都入得場啫嘛。咁樣咁你都不外乎就係唔係卡通就係呢啲賀歲片啦，係咯，就係咁啦。咁啊，我調翻轉覺得咧，就如果帶細路仔睇咧，你寧願帶佢睇死侍啊，斬到碌碌飆曬血都好啊，就好過睇呢啲睇到低能咯。我驚你個仔睇完咧，智商跌咗十度啊！是啊，真係睇壞人㗎呢啲戲，同大家講啊，係啊，即係唔好睇啲太過低能嘅戲啊，係啊，即係真係睇到人都低能㗎，係啊，咁 anyway 啦，咁大家自己判斷睇唔睇呢套戲喎，我又唔會叫你唔好去睇喎，又唔係咁鬧啊，黃星鬧黃星做咩啫，講返套戲 ,ok, 佢係好睇嘅，我幫你推進佢，佢唔好睇嘅。 今次唔係只黃星導演啦，係劉偉強㗎，鍾志龍啊，三大導演嘅。 黃星自己好似 好心力血嘅傑作啊。 冇導㗎，黃星自己好似佢係其實係監製嚟嘅。 係，都導演都有掛佢個名出嚟。 有掛佢名咩？哦 ，anyway， 有掛佢個名。 Who cares？ 或者你掛黃家衞唔重要，我不嬲都唔 buy 呢啲嘢嘅。你掛邊個名都得㗎。 啊 你俾得錢夠多，可能詹姆士金馬倫都肯掛佢個名㗎。你知詹姆士金馬倫幾好人㗎啦，套戲佢都好睇嘅。你睇，我諗到如果黃晶問佢、啊，我呢套得唔得？得，好得 ，very good。啊，冇錯，俾錢㗎嘛。你鍾意掛詹姆士金馬倫個名都得㗎，你俾得夠錢嘅話，我詹姆士金馬倫絕對肯嘅。OK， 冇用㗎，邊個拍冇用㗎？我從來都唔會理呢啲所謂權威嘅嘢。你係得就得，你係唔得就唔得，係咁簡單。呢套戲係唔得嘅，係咪啊？韓偉咪咁覺得啊？係咪？套戲啫， 幾唔得啦？ 得添啦， 完全 唔得啦。OK， 咁當然見仁見 智。起碼做唔到一套笑已經做嘅嘢，令人笑咯。或者咁講。 見仁見智。OK， 咁你可以覺得得嘅。OK， 你可以覺得好好笑嘅。正如我睇煎餅盒咧，我真係由頭到尾都唔知邊個位係笑嘅。但係咧，全場嘅。即係中國人觀眾呢就由頭笑到尾嘅，好似我哋當年睇賭聖咁嘅，係唔停㗎喎，即係佢哋睇賭聖嗰個特徵就係冇停過口啊！大家笑到真係笑到停唔到口，佢哋睇煎餅盒可以咁嘅，但係我真係一句都笑唔出，真係好失禮，即係好唔識點樣 enjoy 嗰套戲。你最尾就要出埋上格雲頓，出埋成班鄭伊健，你成隊古惑仔出埋都係唔得嘅。即係講咗一句我都唔係好，我總之笑唔出啦成套戲 ,ok? 咁所以其實有時笑嘅就係真係好見仁見智係啦。同埋講口味呀。咁但可能呢你講煎餅盒就因為佢啲笑話唔啱我哋啫，我哋即係其實唔應該㗎喎。照計呢音樂呢同埋笑呢係應該 universal 㗎 ,ok? 其他嘢可能唔係，但係音樂同笑應該係㗎。所以你睇啲印度片好，或者一啲唔知噏乜話嘅片好，如果佢笑片呢，其實你怎睇佢做呢，就算你唔知佢講咩，其實都會好笑的，如果真的好笑的話，真的你都會感染到覺得好笑的，即是不是說要什麼口味的，你理論上 ,ok? 那如果你那個當地的音樂聽人定真的抵不順的呢， 那原來你的音樂真的是不是有些問題呢，就是這樣，即是理論上音樂是 universal 的，是不是好聽的音樂就好聽，是不是，哇，但是你那些滴滴答答那些聽人定真的很辛苦的，咁係咪嗰啲音樂嗰啲樂器嗰陣係咪真係唔知啦，我就頂唔順嗰啲吹啲打嘅，我頂唔順嘅，即係佢哋睇黃飛鴻呢，佢咪成日咁樣嘢，嘩我真係好辛苦㗎大佬，係可唔可以轉轉啲配樂呀，係啦，係呀，所以呢啲好因人而異嘅 ,ok, 如果你鍾意呢，咁你全場大媽舞嗰啲你都覺得正啦，係咪，係啦，就係咁啦。咁 anyway， 咁大家自己入場因應翻自己口味，咁鍾意睇大媽舞嘅朋友應該會幾鍾意睇呢套戲嘅，我估。咁我相信可能一般大城市嘅內地觀眾可能睇呢套戲都唔會覺得好睇嘅，我相信。係呀。即係我唔覺得佢哋啲口味係咁， 即係你唔好覺得如果佢哋冇品味啊，已經唔係。因為你話呢套係拍俾大陸人睇咩？我又唔覺喎，我又唔覺喎。即係大陸人睇嗰啲笑片係點？大家如果睇過你知嘅，唔係玩呢啲嘅。即係佢玩嗰啲可能我唔識笑啫，佢可能會玩啲 inner joke 少少啊。佢唔係玩啲咁 universal 嘅嘢，咁佢哋知佢笑緊乜，要咁樣咯。咁我唔識啊嘛，我唔知佢笑緊啲咩嚟，咁咪唔識笑咯。即係咁啫，唔係代表人哋啲人唔好笑嘅。但係佢呢啲直情，我相信就係大家觀眾睇都覺得唔好笑嘅，係啊。咁你咪睇咯，係咯。咁 anyway 冇問題，冇問題嘅。中意應該就係自己決定嘅，啱唔啱？自己中意咪入場，唔中意唔入場，冇唔會影響你。OK， 大家自己決定。OK， 咁我純粹介紹啫。好啦，咁另外嗰套啊。西游记嗰度点样呢？三打白骨精，我冇睇过啊，我听闻呢就话呢度呢就係、白骨精本身呢就唔係好似原本古仔咁呢係害人嘅。佢原本呢所有嗰啲害人嗰啲嘢就係嗰个阿费翔啊飾演嗰个皇帝做就赖落白骨精，即係白骨精其实唔係咁邪惡㗎。即係佢係妖精，但佢唔係啲坏嘅妖精嚟㗎其实。咁所有嗰啲坏事其实係嫁祸俾白骨精㗎啫。佢就咁样去交代咁样。咁、所以呢個係咪拱利啊嘛，係咪呢個黑魔後造型嘅。 係拱利。 其實佢就係好重嘅，佢哋話呢個角色喺呢套嘢就唔，你唔直情佢唔，你唔可以話佢大角，但係呢但係佢都係想食唐僧肉㗎嘛。佢都係㗎。咁就佢又奇怪佢好似話佢又。 唔係而家路改到係想搭唐僧，係真係想食咗佢㗎。 真係食落肚嘅，係呀。咁依然有呢一部分嘅，咁但係你話作奸犯科呢佢又唔係佢嘅，其實有。係啦，咁佢食佢就純粹為咗好似為咗想繼續啊，即係唔使輪迴啊，好似係咪好似咁上下啦，係咯。 唔係變可以嚇、永生啦，或者得道啦，佢哋叫嘅。 啊，佢呢就係話唔係嘛，改咗就佢話佢唔想輪迴啊，即係佢本身係唔係咩？佢淨好似要輪迴啊，就要食咗佢先可以，佢可以繼續做妖精嘅啫，唔係乜嘢噶。咁啊唔 anyway 啦，唔重要啦，咁啊總之其實係有少少改動啦，咁但係其實反而今次呢個就正常啲嘅，係啦，正常啲嘅一個版本啦，咁樣咁啊。 整體睇返啲影評都係偏向覺得係 ok 嘅，到底 係咪即係好過上次大鬧天宮嘅其實。 一般都話佢冇咁胡鬧，同埋真係有真真實實一啲有感情啲嘅戲囉。 有古仔啦，起碼呢、這個。 亦都冇咁驚啦，啲特技最主要就 係嗱咁本身《西遊記》的確係講佢哋幾師徒嘅故事咧，就反而實在啲嘅。之前嗰啲所謂前邊嗰段孫悟空大發神威嗰段啊，的確係中二病嗰啲嚇，你就算拍出嚟都嗰段都好難唔中二病嘅，係啦。咁呢段就實在啲啦，係咪？即係旅程咁樣呢、這個係。遇到啲人咁嘅人啊事啊咁樣啲體驗咁啦，咁、 都有交代翻點樣五指山救啊，點樣收復豬八戒三唔成啊咁呢啲啦嚇。 咁但係呢度個三唔成， 其實都某程度嚟講係近期嘅《西遊記》之中嘅比較似翻原本《西遊記》嘅拍法啦。 大哥啊， 即系唔 会无端端 爱上白骨精啊呢啲咁嘅嘢啦。 花僧系阿大只谦好似啊， 啊系， 不过佢哋话唔认得噶，完全系化妆化到变咗，系咪变咗徐锦江咁啊？好似话 类似咯， 系咯，即系其实佢哋都好钟情啊徐锦江嗰个版本，不如佢直接搵。 啊，咁你但系你睇翻你甚至小沈阳你系会认得出佢，真系小沈阳咧。唔大個變化，但係大隻仙就真係，你好難想象嗰個係邊位嚟。 咪徐錦江咯， 係咯。 我相信你好鍾情啊，徐錦江嗰個版本啊，咁所以但係可能呢個佢又想做個年輕啲嘅版本啦，係啦，即係你可以信服第時佢就變咗徐錦江啊嘛，係咪咁啊 ？OK，Anyway， 咁呢度冇唱 Only You 啦，應該係嘛？ 應該冇上 Only You， 同埋啊郭富城如果純睇啲個 trailer 佢其實都幾做到個狂野嘅馬騮嗰隻樣啦。 咁呢度 即係呢個亦係 你講 係狂野，即係唔係周星馳個版本，但周星馳版本係惡㗎嘛，或者張衛健個版本話靚㗎嘛， 即溫和好多嘅。 版本咧就擺到明係將猿人襲地球嗰樣嘢，即係撈咗落去 嘅。佢依個就似翻原本嗰只串得嚟，即係狂野嗰只咯。啲表情 佢呢度唔會解釋話點解即孫悟空係由甄子丹變咗做啊牛魔王個樣啦，係咪？ 可能太思念個大佬，所以 日有所思 個樣咯，即日有所思，夜有所變咁啦。 知咗幾百年，佢終於又加埋佢有七十二變嘅能力，係嘛？佢終於異變成為咗郭富城個樣啦，係咪啊？ 其實都好唔同嘅，個 feel 完全都唔係嗰只嘅。 唔係咁啊！ 我、okay. 呢個真係孫悟空呢個孫悟空啦，只可以答你。如果純粹以個書嚟睇嘅。 咁冇乜嘢嘅，咁純粹呢個即係換咗演員啫，當然冇關係啦。即係佢就當係有係咪有延續嘅咧？佢真係當 係完全係上一套嘅延續嚟嘅，佢都擺明係叫 Monkey King 二嘅。 咁上次冇觀音嘅咩？冇嘅。 上次有 邊個做嘅？ 我真係唔記得啦，係咪都係陳慧琳啊？或者 咁即係陳慧琳佢就係、是、即係個觀音都係轉咗人嘅喎，係咪咧？ 上次是不是陳慧琳做的？我真的不好記得。 上次陳慧琳做的嗎？ Anyway 啦，不要理他啦。 可以。 不重要啦，是啦。咁睇啦，係啦，呢個我哋都未睇，咁不過你何歲咁，如果大家找套戲睇，咁都係呢幾套啊，選擇都唔多啊，今年。係啦。咁好嘅，冇啦，介紹一下啫。咁孫悟空就使乜多介紹啊？上次我咧仲比較埋龍珠又剩，今年唔使啦，係嘛？ 唔使咯，都係都唔需要再重複翻之前嘅嘢啦。 係啦，咁啊，《西遊記》今年就嚟緊，仲有好幾套以《西遊記》作為題材嘅戲就都上嘅，係啦，咁樣。 上講翻上次都係阿陳慧琳做個觀音啊，不過今次個造型又好唔同嘅。 哦，即係都係陳慧琳㗎啦，上次。 今次個造型佢有點講咧？似翻啲印度 feel 啲嘅，如果我個人感覺呢、這個， 咁、造型啫，咁有權觀音都可以有換衫嘅，咁呢個反而冇問題，係咯。佢話曬都過咁多年啦，嚇，啲時裝會變變噶嘛，係咯，係咯。 觀音啊，但係蘇花都未有用翻觀音男人條觀音啦、 有啊，日本有其中一個漫畫一個觀音係男人嚟嘅。定係好似大元王啊，定唔知邊個唔記得，即係其中有一個古仔嘅觀音係男人嚟嘅，日本漫畫有啊。 大元王好似都係女人嚟喎，如果唔 記得。我睇過一個係版本係男人嚟。咁啊，你同我試過同啲內地嘅朋友講觀音，其實佢係男人嚟，佢哋唔信㗎嘛。不過 anyway 有 嘅。應該咁講，晉朝之前全部都係男人嘅所有雕觀音嘅刻像。 即係佢哋而家拜緊嗰個觀音，其實係聖母嚟㗎。 可以咁講啦，但係有啲人即係有啲學者去研究觀音呢個字 ，Mata 即係梵文嘅，其實個字根係 Messiah 啊嘛。 係咁，呢個任你噏啦。但係總之，你事實上你查翻咧，呢個觀音呢個人物本身係二撇雞嘅一個麻甩佬嚟嘅， 係的確係。 你 但係所以中國人嘅故事有唔同嘅，中國人話佢九十九世身，所以有男有女咯。 係，即係你大概可以理解，大概好似阿羅伯唐尼咁啦。 甚至作咗一個 origin 故事俾佢中國人任要善公主嘅故事啦。 係咯，佢本身都唔係中國人啦，最少已經係。Anyway， 咁啊。當然呢啲神事就隨住時代嘅好多轉變嘅，係咯，唔重要，係啦，呢個古仔嚟嘅啫 ，OK， 即係呢個《西遊記》入面嘅版本嘅講嘅 ，OK， 咁啊唔需要太認真，咁啊睇睇啦 ，OK， 嚟緊仲有好幾套用《西遊記》即係孫悟空啊做嘅主題嘅戲嘅，嚟緊會有嘅，咁啊因為今年係猴年嘅， 有成六七套啊，但係有幾套都係卡通片嘅，包括啊《大聖歸來》嘅二啊。 唔係你話有一套直情唔係講孫悟空，係講佢做孫悟空啊嘛，係咪？你講個咩話？ 咩？六小靈童嗰套唔知我唔記得個名字叫咩？ 係啦，即係嗰套可能唔 因為始終猴年，所以 所以都會有大量孫悟空或者西遊記 之類的。即係佢可能唔係講真孫悟空，係講嗰個人演孫悟空嘅故事。咁因為咧近排已經有一個百事廣告就揾咗佢拍嘅，已經有啦。OK， 未睇到戲已經睇到。係 典型八十年代版大陸八十年代版本嘅嗰位演員叫陸小玲童啦嚇。 佢已經係第二代啦。 喺再之前就，但係嗰啲係黑白㗎喎， 即係佢已經唔係第一代陸小玲童，佢唔係近排有個百字廣告，你冇睇過啊？就係講 冇印象， 就係講佢點樣繼承嘅，咁講一大輪呢啲即係真嘅，呢啲歷史係真嘅。嗰個最尾攞罐百字出嚟啊嘛，即係都幾九唔搭八嘅，我都覺得即係九唔搭八過啊，太興太好味啊，我覺得嚇。即係做乜最尾 起碼嗰個都有。 最尾飲百事咁，你之前發生咩都冇乜所謂，你講咩都得個先。啊，不過就都叫攞碌。 咁你百事廣告不嬲都創新啲嘅，我記得如果百事廣告最創新就係考古嗰個真係拍得幾得啲嘅。 但係冇關係啊嘛，你講嗰啲都有關係啊嘛，呢個就係冇關係嘅。你前面嗰段乜嘢都得嘅，搞一大輪佢嘅奮鬥史，跟住最尾竟然飲百事咁，有咩唔可以 key 咧？你咁樣？啲乜都得啦，系咯，个关系零嘅 ，OK。咁但系 anyway， 咁啊，因为今年都会有一套， 嗱嗰套就系中美合作嘅，连唐僧嗰啲都系用翻原班人马嘅。 你意思？ 敢问路在何方啊？ 即系你讲佢系真系讲系孙悟空嘅故事，唔系讲佢做孙悟空呢一个剧嘅故事，即系唔系讲个演员嘅故事？ 我。呢、這個佢都係真係孫悟空嘅故事嚟嘅，係用翻陸小玲童同佢成個 crew 都係用翻嗰隊人。 咁啊奇怪， 敢問路在何方？ 咁真係奇怪啲啊！咁 anyway 啊，係啦，睇啊，係啊，睇啊，大家中意睇啊，因為喺我哋嘅歷史、我哋嘅記憶裏邊冇呢樣嘢噶嘛，係咪？我哋冇睇過係咪？你冇睇過，我冇睇過。我知你講邊個片段我睇過，但我即係好似啲大戲咁噶嘛。 啲造型係大氣嘅，咁但係對香港人其實就意義唔大，咁你同合作睇法全部都係因為呢個其實喺大陸人眼中都有一定嘅份量嘅。 當然好有地位，不過喺你 嗰度。咁仲有 CG 卡通嘅大聖歸來啦，西遊降魔篇二啦，另外但係全部換曬人啦，就周星馳就監製，徐克係導演嚟嘅。咁啊，另外仲有大唐玄奘啊，霍建起导演，黄晓明做玄奘法师啦，咁啊，黄家卫监制啦。 即系呢台正经嘅，应该吓。 啊，咁啊，仲有悟空嘅一个 CD 啦，就咁叫悟空啦，系花木兰嘅班底做嘅。 唔系你头先讲嗰个玄奘嗰个戏分，即系嗰个唐玄奘嗰个戏，分分钟个记戏系讲翻历史嘅。唐三 我相信應該講返王家衛啊，咁我睇怕都會講返歷史上啊，但係唔知會點啦。 一定王家衛都奇幻嘅可以，不過我懷疑佢其實係正常嘅，即係可能佢直情雖然可能真係一隻馬騮嚟嘅啫，即係唔係佢養嘅馬騮，即係唔係好似呢啲咁樣嘅可能。因為嗰時真係日本又有個漫畫係真係有畫返呢個故仔出嚟嘅，即係真係正常嘅，係啊。正常嗰個 最咁啊，劉偉強就延續啦。佢啊，《月光寶鑑》係大陸叫《大話西遊》啦。佢就整《大話西遊》嘅第三輯啦，唐嫣做紫霞仙子啦，至尊寶就係另外一個大陸。 轉曬做大陸卡士啦，終於轉曬啦， 係啊。咁啊，有由網絡遊戲《悟空傳》改編嘅呢啲動畫啦。 嗯，係。 刘镇伟就基本上都系叫食咩啦，食老本。咁啊，大圣归来二啊，头先讲咗都有成 好多， 早都有 六， 好似连埋呢套九套啊。 九套哇，犀利系啦。咁啊，今年大家慢慢叹，慢慢挨啦。OK， 不当然大家有权睇嘅。OK， 咁啊，有啲顶唔顺嘅就未去到后年咧，反白眼咧，一阵先讲啦。好，咁啊，讲完啦嘛。好悶啊！大家聽到我驚咁啊，講完㗎啦，叫做講完㗎啦 ，OK？ 嗰啲咪賀歲片兩套啦。 咁就又入返啲少少科幻嘢啦，好嗎？ 嗯 哼，咁我講少少今集 X 檔案啦，好嗎？快啲啦，要係講咗好耐啦， 好啊，今集又係 X 檔案， 異曲同工之妙啊，不停碌卡啦，今集都係。 咁又唔喺度講碌卡嘅，咁佢做翻自己攞翻自己，大部分係自己之前嗰啲笑位攞翻出嚟玩嘅。咁今次第三集咧就搞笑喎，原來係好搞笑添。咁玩呢、這個 係幾得意嘅一個 X 檔案啊！ 佢就咁叫 Where Monster， 咁 Where Monster 就係、是、通常就係、是。變嘢啦，即係變狼變咩嘅，即係啲變身怪咁啦。係 啦， 咁就通常都係俾某啲人咬完啦，俾只狼咬咗會變狼人咁噶嘛，即係個傳說係咁啊。OK， 咁呢集啊玩嘅，竟然咧佢係調轉嘅，佢話咧嗰只本來就係一隻怪嚟嘅，一隻好似蜥蜴人咁嘅嘢咧。 蜥蜴人啦、啊， 佢原來就你個樣，佢個樣惡過，但原來佢話佢素食好純良喎。佢一次俾個人咬親啊，俾個人咬親啊。OK， 佢就開始發現自己咧朝頭早就會變做人類嘅。好搞笑嘅，啊！咁呢個當然個故仔詳細啊，唔使點講啊，因為都係玩嘢，大家不如直接睇嗰個故仔就，唔係想同大家講故仔。咁我哋播啲已經睇咗嘅朋友，我哋解翻俾大家聽嘅，裏邊即係佢，即係你怎睇可能你唔知嘅好多嘢，咁、啊、我當大家睇咗嘅咯，好嘛？咪一講唔到嘅，因為我由頭到尾又講翻啲集一次啊，我又要講半個鐘，唔好嘥時間，冇時間啦，咁就係啊。咁大家睇翻啦，好搞笑嘅咁就 ，OK 就講兩條友即係追呢只咁嘅所謂呢件案裏面話啲人目擊嘅，即係跟住咁蜥蜴怪咁，初初梗係覺得呢只嘢殺死啲人㗎啦，咁原來後屘唔係嘅，跟住佢就 Bossman 就同佢一齊飲酒嘅，好笑啊 ，friend 咗啊最尾好笑好啦，咁當大家睇咗啦，咁我哋講翻佢裏面嗰啲玩嘢嘅位啦。首先咧，一開到開場咧有一對男女啊，咁啊唔知做乜自己揾啲金色油噴到自己個嘴金咗，咁嗰兩對肥佬同嗰個傻婆啊嘛原來呢兩個人呢都係之前嘅 X-Files 有出過第三季嘅第十二同埋第二十二集。咁第十二集就好似係咪講啲曱甴咁嗰個啊。第二十二我唔記得咗啦，但係好似係咪同嗰啲佢有少少玩返嗰個無比迪嗰啲嘢喎，好似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兩個角色其實係舊角色。 唔係好記得。 舊角色嚟嘅。點會記得大佬咁多集係啦。唔記得正常嘅。咁舊角色出翻場嘅啫，咁呢個人嚟嘅，嗰啲傻啲人嚟嘅 ，OK， 又出翻嘅，係啦。咁其實佢嗰啲與大相關嘅都係有食翻嘅，例如裏面啲狗，佢啲狗仔嗰啲名啊，咁佢又話阿 Scully 就話佢以前養嘅狗都係用無比迪裏面啲人物名嚟去即係講啊。咁點解會講無比迪嘅咧？咁原來咧佢以前個有集咧就攞個無比迪嚟做比喻啊，就話 Fox Mulder 咧。就好似即係嗰個船長啊，佢追無比迪一樣咧，就去 Nemo 啦 ，Captain Nemo 啊， 即係Nemo啊，追無比迪嗰個啊， 哦，無比迪移民啊， 搞錯啊 ，Nemo 深海移民你啊， 腳都斷埋嗰個啊，即係嗰時啊光頭艦長咁個做過嗰個啊，咁佢就話好似嗰個船長咁追呢啲真相啊，即係比喻佢好似追無比迪，即係你隨時係會粉身碎骨都要即係要追嚟嘅。咁嗰時佢哋做嗰啲咁嘅比喻嘅，攞無比迪嚟。咁同埋之前的確有佢只狗嘅名字真係用過，即係 Scully 啊只狗啊，佢有真係有提翻過呢度，係啊，都係用嗰無比迪裏面啲人物名啊。咁今次有一隻新嘅狗仔啊，佢後屘撻咗嚟嘅狗仔啊，佢係啊，後屘撻咗翻去嘅自己啊。咁有冇之後再出場我唔知啊。OK， 係 啊，咁有玩過啲咩？ 有臨尾出咗出場。 唔係即係意思，即係仲會唔會之後啲集數再出場啊？就唔知啦嚇。OK， 未必啦。OK， 係啊。咁仲有喎，最緊要就係嗰個傻佬咧，即係話嗰個蜥蜴人平時朝頭早變咗個阿伯噶嘛，佢咪戴住頂草帽，跟住就著住套即係都叫做西裝咁嗰啲 白色帽西啊， 係啦，嗰、那個造型咧就原來大有出處嘅，咁就係嚟自一套咧我以前好中意睇嘅一套即係無線有做嘅咁就係嗰個叫高階 佬，係 啊Night Stalker 啊，咁我俾大家估下先。嗰時香港嘅中文名譯嘅片名叫乜嘢咧？咁啊， 觸目 驚心啦！我哋成日話嗰個係觸目驚心啊嘛，但原來唔係喎，咁啊錯嘅原來咁啊第二個就係呢個驚心動魄，又都唔應該唔啱啊！第三就撲朔迷離，第四就呢個魔域驚心，第五就午夜驚心，咁應該係乜嘢咧？咁啊網上啲人就俾個答案啦，終於大家有心裏邊答案未啊？咁啊開估喎！咁真正答案原來叫魔域驚心啊！我哋記錯咗，觸目驚心都唔啱，係魔域驚心叫做咁就係網上咁講啦。咁我已經唔記得係咪啦。我成日記得好似係觸目驚心嘅，唔知點解 咁可能真係記錯咗啦。咁哇好正嘅，咁嗰時就覺得每集呢一集又真係捉吸血鬼，一集又唔知咩，咁我最鍾意嗰集就係嗰、那個即係有個盔甲啊，識喐㗎喎，夜晚自己殺人㗎喎，殺人盔甲啊，就冇裏面空心嘅。哇嗰集我又唔知特別記得㗎，咁但佢好多嘅，好多古人精怪，佢真係有啲打造有。 咁而家機械人啊都有㗎， 乜都有。 機械人殺人事件 嘅。有一集話 UFO， 咁即其實呢原來呢佢哋 X-File 就話呢原來根本就係抄呢套嘢嘅 ，Hitchcock 成個概念，係啊，咁所以佢點樣？ 咁我嗰度佢係記者啦，係咯， 唔係即係嗰個概念啦。咁你唔抄唔係啊？你唔係香港啲咁抄到抄個皮嗰啲啊？大佬，人哋大學教授，你又要大學教授，人要黑板，你要跟翻人哋揼翻個一樣咁，唔係咁低裝啊！即係佢講咗嗰個劇嗰個路線啊，佢就係、是、其實就係嚟自呢一個嘅 Night Stalker 啦，呢個嘅魔域驚心嘅。咁所以呢集都攞返出嚟 salute 下啦，係啦，咁樣嘅。咁啊中間都係仲有好多位嘅，包括阿 Melda 瞓覺嘅最後條紅色士必倒底褲啊，呢啲就原來又喺一集度玩過嘅，唔知第二輯定邊輯，但嗰集其實唔係咁出名嘅，不過就咁佢哋劇組突然間好記得㗎，即係佢好搞笑嘅呢位，佢全部呢啲位好多啲位都細位都攞返出嚟玩嘅，係啦，咁啊剪轉係咁啦， 紅底褲啊嗰啲全部以前啲搞笑嘅玩齊啦。 咁包括呢最尾阿 Scully 話，即係佢阿 Melda 話你唔驚死嘅咩，咁 Scully 你唔記得我係 Immortal 嘅咩，咁原來佢又係之前有啲集數佢話佢係呀有講過㗎，話佢唔知話佢唔會死㗎嘛，係囉，咁但係佢係咪真係唔會死呀就唔知啦，係囉，咁你見佢都老到咁呀，應該係 Immortal 啦睇嚟。OK， 咁 anyway， 佢總之今集有好多啲語帶相關又好做出嚟好話勁多嘢呢，如果你以前有睇開 S 檔案嘅話呢，你一定會覺得好回味嘅。咁就係咁啦，咁就叫做大概介紹咗少少俾大家啦，係咪咁不能盡錄啦，我都唔肯定有啲我睇漏咗啦，係咪咁今集就純粹玩嘢嘅，全部嘢都係玩嘢嘅 ,ok? 咁至於演嗰個蜥蜴人嗰個阿伯呢，同埋嗰個 幾好笑嘅 嚟追捕佢嗰個咁嘅，成日揸住個網想捉佢嗰個嘢呢，原來呢兩條友仔呢，原來自己都係即係道督笑演員嚟嘅，係啦。咁而嗰個揸住個網嗰個呢，直情佢係自己好似又係有個唔知有個 blog 定網，淨有個節目㗎，定係網台定咩㗎，佢直情係講 X-File 㗎，係呀，即係佢就係因為嗰個人係講 X-File 㗎，嗰時就係所以佢直情一搵返佢嚟做呀，佢以前就冇關嘅，係純粹外面人，嘩咁遲啲睇下我哋有冇機會呀，我哋都講 X-File 啊大佬，係呀，咁咁都好即係有所有人呢有少少即係所有人咧，少少啲咁多嘅關係就係咁嘅。咁甚至乎咧，呢個高加魯啊，頭先講嘅呢個魔域驚心呢個高加魯咧，即係講阿伯咧嚇 ，Call Check 咧，直情有喺其中嘅 X-File 裏邊有啲集數佢都客串做過嘅喎，原來 係 呢個演員啊，我講有做過㗎都係啊，都有嘅原來。不過你問起我又唔記得有邊度啦，係啦，係啦，唔記得真唔記得，係咪電影裏面好似咪都有啊？唔記得，即係佢係有做過㗎，成有客串過㗎。佢哋話係啊，即係參與 唔清楚啦，已 經做客串咯，唔係做啲重要角色嘅，好似係，如果冇記錯係啊，好似係啊，定係 如果你話客串過嘅，其實好多紅星客串過 X-File 添， 係咪佢客串過咧，定係另一個咧？嗱係，咁佢呢度嗰個旅店嗰個店主啊。原來又係我唔知有冇 mix up 咗，唔知係到底呢個定係高加魯呢個呢，直情又係喺 X-File 嘅好多個集數裏面呢都演唔同嘅人㗎喎，即係佢呢隻客串就係唔同嘅人、 oh, okay. 即係愛回家嗰啲呢，呢一集佢又唔知係路人甲，喺下一集佢又可能係個餐館個老闆，下一集又唔知咩咁樣，佢甚至乎呢我可能搞錯咗，唔係高加魯應該係係呢個店主即係呢個旅館嗰、那個佢成好似係電影版佢都有份做過㗎，即係嗰時嗰第一集電影版佢都有份做過㗎，但又係做啲客串角色，咁原來呢個嘢多次已經喺 X-File 嘅集數度客串嘅，好多次嘅，係呀，咁所以今次搵返嚟啲人全部都有啲關聯呀，有啲關係啊，同埋最好笑有個位呢，佢個墳場嗰度呀，佢哋挨住兩個墳墓呢喺度飲酒呀，同嗰隻咁嘅嘢，但嗰隻嘢人樣呀，變咗身咗嗰個樣，佢挨住個墳墓，你睇下佢寫嗰個名字，原來裏面咧係兩個拍咗好即係特別多集數嘅導演嘅個名嚟嘅。佢寫咗自己個名嚟死咗。唔係，跟住佢就好似下面嗰個墓志銘又唔知咩 kick 佢個 S 啊，咁樣寫埋啲無謂嘢喎。 即係如果大家望真啲嗰度寫埋啲無謂嘢，咁你唔會㗎嘛，點解冇致命寫啲咁嘅嘢啫？即係佢都幾玩嘢啊！咁就真係好多位都好玩嘢嘅。咁你知咪好笑，唔知咁當然佢本身都好笑嘅故仔。但你知咧，真係好好笑喎。係咯，咁啊同大家介紹翻嘅，今集特別多啲咁嘅過癮位咯。係啦，咁當然啦，你話上兩集我哋有啲嘢冇講嘅，其實佢有啲與大相關嘅字，即係其實咧佢第一集嘅故事咧會喺最後，即係佢六集啫嘛，第六集會翻去繼續講嘅。原來佢係有關聯啊。咁啊，佢中間咪講話阿 Scully 咪去做軍醫院咧？即係佢嗰間醫院，佢咪做咗六年嘅，即係話冇做 FBI 嗰六年啦，而家做翻咧。嗰醫院個名啊，咪叫做佢咪亦做咩聖母咩七虎咩醫院咁樣噶嘛，係啊， 係 Lady Sorrow 啊嘛，因為如果佢英文好似冇記錯，即係其實佢嗰度係暗喻緊就係佢哋呢班咁嘅生外星人 BB 嘅媽媽啊嘛。咁當然嗰間醫院本身 好似第二集有個死咗嗰個啦。 個本身個醫院本身都同嗰個陰謀有關添啦，即係唔只係得個字有關，其實根本都有關係啊嘛。即係佢嗰個名其實有啲 meaning 嘅，即係你所謂聖母七虎最緊要就係即係當然頭嗰個同尾嗰個就係生呢個耶穌 BB 嗰陣係好痛苦啦，因為佢生仔係一種痛苦啊嘛。即係最尾又要睇住呢個仔要死啊，就係最後第七個嘛。中間有幾個唔記得係咩啦。咁頭同尾都係同個仔係有關係嘅，同第一個就係生仔有關。咁其實嗰個係醫院名都唔係亂咁改嘅，即係但係呢個就唔關即係以前啲習俗事，即係意思即係佢改啲名啊咩，其實全部有 meaning 嘅，係啊，即係如果大家 dem 下係有意思嘅嚇，唔係枕面嗰陣古仔唔簡單嘅， 係啊， 所以嗰當然呢啲就文學啲嘅意思啦，即係作個名，原來佢都有少少動機嘅，有啲暗喻嘅咁，即係咁樣咯，係咯，即係咁樣。即唔係話佢其實有關係，即係暗喻咗啲嘢嘅咁樣。咁原來就故事就關於佢哋呢啲作為母親嘅，咁佢即係會生嗰啲咁嘅，即係要生，即係有啲人話其實耶穌都可能係 alien baby 嚟噶嘛，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噶嘛，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嗯， 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啦。OK， 即係如果你唔係宗教信仰，你外星講法嗰啲咁外神都係外星人啫，係咪？咁其實所謂即係。係嘛？即係聖母生子咁，你又話佢係無端端懷孕呢啲，咁其實佢咪可能咪就係俾人擠咗個 B B 落去，即係擠咗個胚胎落去嗰啲咁咯。即係如果有人有咁嘅 theory，OK，、okay? 咁所以你將呢個所謂聖母七虎呢樣嘢同呢個聯想，其實有意思嘅。係啊 ，anyway， 咁啊講唔曬，之後再講。係今日講耐咗少少啦，因為我仲要講呢個高達啊 ，Thunderbolts 喎。講埋呢個喎，係咪？因為今個禮拜有得睇啦喎，咁快啲快快追追啦！呢啲即係我哋今個禮拜連睇咗嘢都講到依家未講曬。OK， 分咗波咁點啊？阿韓永講兩句算啦，唔好咁長啊！睇咗啲乜嘢？唔使成 咁啊，延續翻個故事啦，咁啊， 唔好講曬。 上次斷手斷腳， 係咁已講得啦， 係啊，咁啊，今次主要就係即係高達嘅機動性能啦，肯人肯個招股用啲卡。大型雷射槍射佢嘅時候都依然可以避到，同埋突然之間又啲雷電又出現啦，救咗高達一命啦，即係個盾燒窿咗。咁啊，另外就要試驗新嗰隻高機動嘅類似紅碎星咁嘅嘢啦，就要個男主角就要斬手斬腳啦，唔係斬咗手啦，佢得翻隻手剩啫，咁啊斬埋隻喐得隻手，咁先係神經連接去喐嗰隻嘢咁啊。就咁咯，成集簡單嚟講就係、 是，即係其實佢就講咗呢啲咁嘅士兵嘅命運啦、啊，即係斷手斷腳都要繼續上戰場啦、啊，咁、啊、甚至乎連個剩餘嘅肢體都要即係攞走埋啊，為咗打仗啊。 但係兩邊嘅主角都係中意聽嗰個電台嗰首歌啊。 咁而男主嗰邊佢哋就係根本就係佢而家嗰個就域嗰個毀滅咗嗰個殖民星嘅即係餘剩翻嚟嘅叫做居民啦、啊、嚇，就係想。復興嗰度咧，個南中鎮係嗰時嘅嗰、那個唔知係總嗰、那個咩咧總統，即係總之嗰時嗰個大粒嗰個人個仔嚟嘅，原來係係啊， 係 啦。咁所以兩邊都各有一啲背景啦，係啦。咁呢邊呢一個就當然係為咗養屋企，咁所以去做士兵啦。咁啊，逐一啲手腳啊，逐一斷咁啊，而家就四肢都冇曬啦，係啦。咁啊，為咗要出動嗰隻咁嘅所謂。其實係似呢個 Johnny Ryden 嗰架多啲嘅高速揸股，係啦，咁啊，咁佢仲係12月嘅，佢話係2079年10月，即係仲未，即係最終決戰 around 嗰段時間嘅另一邊廂嘅故仔啦，係啦。咁所以呢個故事就我覺得直情，我覺得第一集就講呢個故事仲好睇添啊！即係即係佢真正嘅上一集咧，我覺得太多啲純粹俾啲角色出場咧，唔過癮啊！嗱呢集咧話好有血有肉啊，真係嗰種戰場上嘅恐怖啊，或者嗰種可悲啊，咁同埋呢兩個人其實大家又冇仇啊，但係又變成咗好似一個宿敵咁啊，係啦。咁呢個同埋佢講嗰個命運啊嘛，就係明明嗰度佢嗰個即係後尾要斬曬手腳，佢初初唔係啊，初初冇個腳即係有手嘅。佢用嗰個早擊炮，即係嗰個所謂逼根啊，射嗰陣咧，其實佢明明已經鎖定嗰部即係個男主角嗰部叫 Full Armor Goda， 明明鎖定啊，佢應該可以 KO 佢嘅。咁但係就因為突然間嗰、那個佢哋行雷啊嘛，我就係成日行雷嘅。嗰、那個好大喎啲雷，嗰、那個雷咧，那個雷咧就整到佢嗰個雷射光啊彎咗啊，咁所以就啱啱喺個高達側邊就彎過咗。就令到個高達咧只係燒窿咗少少，如果嗰度唔係咧，那個高達已經俾佢直擊嘅。咁呢個係命運啦，係嘛？咁樣都要輸，明明中嘅。咁咧俾個高達埋身打嗰陣咧，佢就揾手擋啊嘛，即係擋把劍咁啊，唔知點樣啦，佢又冇影啦，咁佢機艙入邊自己隻手都攋埋嘢啦，係啊。咁佢就都好醒目嘅喎，就抌咗個手榴彈出嚟啊。咁啊高達梗係即閃啦，但原來係閃光彈，咁啊嚇走咗佢啫。咁啊咁樣可以即叫留翻條命咁樣。咁但如果你諗下，佢係揸喺舊渣股喎，性能上同一隻 Full Armor 嘅 R78 根本係冇得比嘅，即係變咗，即係佢諗住佢係用早擊炮啫，用咩機冇乜分別係嘛？即係佢得開炮啫嘛，係啊，用部渣機舊機冇錯。咁但一埋身打一定冇得打，咁變咗佢係用咁弱嘅機嚟，但係佢都唔死得，即係話呢個機師其實都唔簡單啦、啊，最少係嘛？起碼喺個戰術上嗰樣嘢佢係都幾厲害。咁當佢有翻一部可以同嗰隻高達匹敵嘅機咧，即係而家呢部神經連接控制嘅呢部高速渣鼓，咁係咪其實有得打咧？變咁就開始有翻少少，即係嗰種高達嘅兩個駕駛員啊宿敵嘅關係，咁又好似幾好睇咁咯，係咯。咁所以呢集就真係好精彩啊！呢集真係好精彩，係好好睇。咁啊，未睇朋友快啲睇，就係咁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個製和嘅製作啦，各樣嘢啦，作畫啦，都係好好嘅。你求其即停一個畫面睇啊，都冇走樣嘅。嗰啲機係手繪嘅，唔係獅子，冇走樣嘅，即係好仲正。 同埋佢有幾好少有地真係同個漫畫嗰啲造型係好接近嘅。 即係其實佢 改到 佢個製作咧，係比起 Origin 啊，即係高達 Origin 更加好嘅，係啊。你諗下 Origin， 你 Origin 蜘蛛啊都已經 Origin 你冇乜啲傻啊，因為講真個原著係電筆小說嚟啦。 咩啊 ？Origin 係漫畫嚟嘅。 係咪 Origin？ 當我記錯咗，你當日你講緊咩啊？ 即係佢個 Origin 就難講啲啦，係咧。 我就覺得佢個製作仲高過 Origin， 即係佢呢度真係好靚啊！啲人話得，即係每一格都咁靚喎，你睇下。真畫都好靚，如果你唔鍾意佢嗰啲人設就冇得講啊，啲人樣成個糟糟咁，咁但係咁樣你 style 問題啫，作畫佢好靚我覺得。係啊，所以其實我呢套真係好好值得推薦嘅一套高達作品囉，係囉。即係你淨係唔係一般嗰啲俾細路仔睇，佢真係一種完全嘅描寫戰場嘅故事囉。咁好耐冇咁樣嘅高達作品啦已經。咁當然而家鐵嗰邊都係比較係熱血即係比較現實嘅，都比以往嘅。不過呢套更加係描寫戰場嘅，即係嗰種慘烈咯，係咯。咁啊 ，OK 喎，都 OK 喎，真係幾 OK， 係啊。咁所以佢嗰扎嘅模型 咁啊，亦都相對現實啲，有冇啲必殺機器啊咁嗰啲？ 咁 真係打？ 唔係咁，你初代高達嗰時真係冇嘅，邊度有啲咁嘅嘢㗎？你高達都已經本身係好勁㗎啦，仲有咩勁過佢啫？即係佢咁咪怪獸機囉最多，但係你唔會有後尾嗰啲咁嘅怪嘢嘅。嗱總之佢而家再重新出過嘅 Thunderbolt 嘅嗰集模型相信都會大賣啦，係啦。咁就好可惜佢就話佢原來只係得幾集嘅啫。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佢再添食，我呢套反而我一個係佢好啲囉，我覺得佢不如放即係抌本來做呢套啊，係啊，我覺得幾唔錯啊真係，係咯。即係其實佢應該做唔曬啲古仔嘅，佢四集可能都係做開頭嘅古仔啫嘛，最多。佢後屘啲 唔係喎，其實而家已經做到一半出咗嘅漫畫，即係漫畫寫咗17話啫嘛。 唔係喎， 而家已經做到第11話力。 咩啊？但係佢後屘係講到去一年戰爭之後，成冇一年好多絕後嘅喎。佢呢度點會講到嗰度啊？唔會啩？ 咁啊唔会应该。 系咯，点会做咗晒啫？冇可能做咗晒啦。佢仲有好多机都冇出过，佢后屘连嗰啲好似嗰啲魔蟹嗰啲都有嘅，唔会讲到嗰度啦。 系。 系咯。唔会嘅，唔会做咗晒嘅。我相信佢如果系得，佢应该会继续做落去啦。系咯，我冇理由捉到六唔脱角嘅。系咯，即系嗰集模型已经之前啲人都已经好 buy 噶啦，因为佢系几唔同嘅啲造型系啦。即系佢，但系佢又用翻旧嗰啲机啊嘛，但系佢又改啊嘛。咁呢样嘢系几正嘅，真系几正嘅。系啦 ，OK， 咁大家睇啦，唔多讲啊，冇时间啦，今集啊 ，sorry 啊，本来谂住讲耐少少呢个吓，咁啊要讲落去， 差唔多， 要讲落去啦。咁啊。我哋成日講九集情呢，佢哋話原來讀九集靜先啱嘅喎。OK， 咁九集情啦，咁啱啱就離開咗我哋啦，又呢個2月2日啊，咁啊52歲就好早好早喎，咁就走咗啦。咁又係咩腎衰竭，咁啊如果用中文解係嘛，腎衰竭啦，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非常嘅悲哀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因為佢真係參與咗好多特攝啊，嗰時做手板模型嗰時都好多好正嘅作品啦，咁啊算系日本玩造型师嚟讲，佢系其中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即系以后冇咗呢位先生，真系周远啦，系咯，周远系，咁都好多我哋好喜爱嘅人物都逐一走啦，系咯，好多都好早啊，都52歲啫嘛，系咯，都后生，系咯，都走得，系咯，咁就。都真係㗎啦，即係再繼續剩返啲都係唔得㗎，好老實講呀。係啦。即係你話後起之秀有冇即係我都唔好見啦，講真嗰句啦。係啦。即係而家你做緊嘅仲係呢班老鬼，你諗下。係啦。咁睇下點啦，係啦。我覺得即係最可惜，即係佢當然死得好可惜，但佢死唔係個人死咗可惜，唔解係即係你跟住嚟緊成個特攝又好咩都好啦。真係會冇咗一個人才囉，係囉。咁冇辦法啦，係囉，冇辦法啦，非常嘅係囉。即係只可以講一句可惜。咁另外特攝片 feel 得好緊要嘅就係台南嘅地震啦。咁我睇到即係以前啲人話呢，嘿嗰啲鹹蛋超人哥斯拉咁假嘅。點解嗰啲大廈可以紙盒咁就咁成個跌咗落地㗎咁樣。咦今次睇咗台灣地震，我真係見佢成間嘢就咁成個紙盒咁跌咗落嚟㗎喎。佢間嘢自己冇爛㗎喎。反而唔係好似而家新嗰啲特攝片咁碎成碎片冇喎。原來現實上就係成個盒咁粒跌咗嚟咁樣喎。咁今次喺呢個台南事件就俾我發現咗呢個特攝片嘅一個真相啊，原來係真係會咁諗嘅，大家唔好話假，現在事實做咗一次俾你睇，真係可以咁諗嘅。咁啊，當然都係一個慘劇嚟嘅，新年流尾，即係過年前搞啲咁嘅嘢，係啦。咁但係又係奇怪啦。咁所以就有啲人話今年咧，可能流年不利啊，因為香港呢邊咧都分別有呢個海洋公園同呢個嘅冰頭花園啦，我哋叫嘅，即係所謂香港動植物公園都分別死咗兩隻啊馬騮。不同品種嘅係啦，咁但係就真係喎，咁你佢哋真係走去訪問啲睇相嗰啲喎，包括麥玲玲你喎，蘇文峰你喎，咁你都不過我都識講嘅，佢哋講嗰啲嘢，即係都係話咁啦，立春咁就仲要立春嗰日咁死咁啊，嗰只又係自己只海洋公園嗰只啦，係咪，咁就非常嘅不即係唔吉利呀，話係啦，好唔吉利呀，即係可能嚟緊一年呢，香港嘅後年都係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嘅，係啦，即係就係咁啦，即係我綜合咗你好多少嘅講法啦，即係都係唔睇好啊，呢個唔係一個好嘅徵兆啦，咁樣嘅係啦，咁我都識講啦，係啦，今年麥玲玲又未講，不如我即係快過去講啦，係咪，即係今年係咪所有姓侯啊，係咪姓孫都係啦，孫悟空姓孫啊，係啦，姓孫啊，係啦，係囉，所有你同馬騮啊扔得上關係嘅嘢啊，係咪好似當年馬年所有同馬有關係都會犯太歲㗎嘛，佢哋都係咁講過㗎，咁所以今年大家又要喺呢方面要小心啲啦，係咪㗎， 冇意見， 熟羊熟雞另外一面嗰啲，係咪，就係咁啦，咁我都識講㗎呢啲，老實講啦，咁到時如果今年真係有啲同猴啊馮馬都有關嗰啲，你唔好 credit 麥玲玲，我早過佢講㗎，係啦 ,ok? 呢啲咁嘅預言我都識 ,ok? 就係咁啦。 好啦，咁啊，做咩快報埋啦？咁啊，講下啲玩具啦，好唔好啊？咁啊，今個禮拜咧，見到嗰只大隻版嘅千隻煉出嘅，係咪應該係嗰只嘅雀甲嘅鹹蛋超人，即係話係嗰個吉田個仔個咧，那個 歐長命嗰個漫畫啦， 都係怎叫歐長命啦？所以我唔知點樣叫啦，係啦，即係個怎個歐長命，你都唔明我講咩嘅嚇？咁就係嗰個漫畫啦，就係、其實係等身大嘅一個人咁啊，著咗件甲咁啊。系啦，咁啊咁嘅啫，嗰、那个咁啊出咗只大比例嘅公仔啦，咁啊都 OK 靓嘅，的确系。不过我自己就唔好中意嗰个古仔啫，系啦，只公仔本身 OK 嘅吓。咁啊好似佢有意可以着光嘅嘛，嗰、那个十字死光嗰度系嘛？ 系嗰、那个两支点，两支光管仔咁嘅嘢啊。 嗰两支光管仔就枕透明嘅，但系佢射死光咧就唔系用个光管仔，佢系佢手里边会发蓝光嘅，即系真系有灯嘅好似。我唔知有冇 mix 濕到咧，係咪呢一隻咧？我最見到有一隻隻手裏面可以有藍光著燈，咁當然個心口嗰個燈都有嘅嚇。咁啊，活動關節非常嘅多啦，複雜啦。咁啊，以公仔嚟講靚，不過我不嬲就唔係覺得呢隻嘢個設計話好好嘅。OK， 所以你問我個造型，我就覺得我其實從來唔係覺得佢非常之靚嘅啫。OK， 即係個造型啊，本身畫出嚟嗰、那個嚇，係啦。咁但係隻公仔就唔錯嘅嚇，係咯。就咁啦，咁啊嚟緊咧就會有七七合啦，即係嗰隻七七合嘅甲啊，揸刀嗰、那個嚇，咁我都唔明白，即係點解佢哋會咁樣係啲人著曬甲咁打翻啲等身大嘅外星怪，咁呢個真係做乜唔變大踩死佢咧？我都唔係好明白，係啊，即 係呢度冇變大喎， 純粹 係大極刀隻兩層扭左右， 將 Iron Man 呢個概念玩咗落去鹹蛋超人嘅啫，嚇阿韓冰就咁講。咁至於另一個咧，就阿馬仔話咧就好正嗰個一比六嘅呢個加爾巴巨人直裝，係啦。咁除咗可以喐，即係好多關節喐之外咧，咁佢又話好正就係咩咧？個盒啊，即係因為裝住嗰個嘢咧係佢嗰個蛹嚟嘅，即係佢個變出嚟佢嗰個蛹個樣嚟嘅，就唔係就咁揾個法寶溝四方咁入住嘅嚇。咁雖然價錢就好似幾犀利啊，過千嘅好似係嘛，千幾嘅好似好係係咪好犀利？咁但係佢話仲會著燈嘅喎，話呢對嘢係啦。咁一眾加爾巴嘅迷友就要買嗰只啦，應該係咪？都靚都幾靚嘅。咁啊，佢人哋裝有隻屎色嗰只啊，我哋話屎色嗰只，係啦，就咁啦。喂，咁其實仲有嘅，係咪你仲想唔想講下嗰個咩啊？明日咩啊？係頭先講漏咗啊！嗰個明日咩咁乜鬼嘢啫？咩 Legend of Tomorrow 啊？佢點譯㗎？叫做？ 即係進入咗我明日傳奇啊！ 係啦，使唔使講兩句啊？或者 Super Girl 使唔使講兩句啊？簡單講兩句啦，介要解頭先講漏咗，淨係 Super Girl 就今都不停引入唔少 DC 嘅故事情節同埋人物啦，計之前火星人同埋白色火星人，而家就引入埋 Solo 呢個角色啦，即係嗰個。超人嘅複製人啦，不過今次係 Super Girl 嘅複製人啦，咁啊，結果打敗咗佢之後，都係要冷藏啦。咁啊，另外就另外一代嘅 Super Girl 啦，即係 Smallville 嘅 Super Girl 啦，亦都會客串一角啦，做一個類似超人裏面嘅大反派丁爺咁嘅角色，那個角色叫 Indigo， 係丁爺嘅後代啦。 個演員係 Smallville 嗰個 Super Girl， 你意思係？ 是啦、 哦、 即是之前 V 那個啦。 V 那個三代 ,V 女 三代重頭啊終於玩齊。 是。就演員啫演員。 是啦三代 Super Girl 的演員在曬度啦。 是啦。那一年啊這個閃電俠呢都將會是 Crossover 過嚟 嘅。是啦閃電俠就是啦 ,CBS 那裡之前一路都即是華納始終的 KTV 那有少其實點都係唔係好睇得起嘅咁啊！但係而家終於都入頭啦，肯俾由華納封嘅角色俾佢喺 Super Girl 嗰度出場啦，就係閃電俠啦，會喺3月25號嗰集出場嘅。 哦 ，OK， 但你話佢唔會回禮？ 咁嗰集 你話佢唔會回禮？ 咁嗰日就閃電俠會出兩次，係同個禮拜一戲嚟噶。 你話佢唔會回禮，即係話 Super Girl 係唔？會翻翻閃電俠嗰度，又幫佢出翻。 係啦，雖然就製作班底一樣，但係 CBS 就始終大台風範，又唔係好想佢自己 current 嘅劇集會 Okay. 會有人物在其他台的那裡出現。 那至於 Godham 呢，即是這個葛咸城呢，又有個 又有個 Iceman 出現了，真的真的有冷凍槍出現了，終於再喂火噴火都仲係現實啦，你冷凍槍就冇得現實嘅啦。 嗱，咁唔知呢個點 樣落翻啲方法？ 明明之前嗰個 Victor 唔係嗰個做咗個殺手嘅咩？光頭佬，但呢度好似係個僆仔嚟嘅喎，呢個即係呢個 Mr. Freeze 變咗，點會咁嘅？ 唔知啊，淨係睇過個試片，所以暫時都未知佢個故事內容。 係啦，咁就會翻嚟啦。OK， 好啦，咁、那個 Legend of Tomorrow 有冇嘢想？或者解釋返少少啦，或者唔講就講唔晒，第三集算啦，唔講個故事。咁講返嗰個咩 Savage 嗰個咩人物啦，對喺呢度其實你話佢係撈埋咗兩個人物㗎嘛，係咪點樣解釋返少少啦，或者。 Windows Savage 呢，其實呢個人物就同漫畫其實係基本上係完全唔同嘅設定過曬，因為嗱鷹俠嗰度嗰個人物呢就其實係一個祭司啦，一個 immortal 嘅祭司啦，咁但係 嗰個唔係呢個人， 係咪 Savage 其實都即係再早啲啊，唔係公元前三千幾年啊， 係 原始人啦，過萬年前嘅原始人，咁佢都係兩個原始人一齊發現咗一個跌落嚟嘅衛星，俾佢上面一啲特殊嘅輻射影響，就變成咗兩個都變成咗 immortal 啦，咁啊，但係一個就叫 Immortal Man 啦，佢個力量就好唔同嘅，佢就真係好似而家鷹俠呢隻力量咁啊，不會死咗咧就會轉即刻轉，但係佢係唔同嘅，即刻轉身做一個大咗成年人嘅，係阿男或者女都得，係會有唔同嘅超能力嘅。 點轉身啊？點生出嚟啊？變大人？ 突然之間有另外一個人出現嘅。 咁怪嘅 ，OK。 但佢一路追住 Windows Savage 啦，咁啊，次次都差唔多系定命俾佢殺死噶啦。但 Windows Savage 真系一樣咁啊，即系不死啊嚇。 咁呢度你講呢個埃及祭司係完全另一個角色嚟嘅。 啊，叫唔知平乜平夫定咁上下。 咁呢個就係原裝英國嘅一個其中一個敵人係嘛？ 是啦，佢但係就沿用返個故事都係有把刀咁一路傳世，咁就係一路咒語咁不停要互相對抗，一路到四十年代，咁一個幫納粹黨做嘢，一個就係美國正義公會嘅主席咁囉。 咁呢就夾硬將啲角色就 mix 埋一堆，咁又變咗而家套劇入面。 係啦，咁啊為簡化咗個故事，咁就將佢擺埋一堆啦。 OK， 就係原來咁。 當然啊，後來就越講越複雜啦，因為點解會咩，就因為又牽涉到綠燈俠嘅老世嘅歐文嗰啲族人在內，因為佢哋嘅紫色能量令到佢哋不斷再生嘅。 哦，即係又楞埋第啲古仔落去 ，OK？ 唔係而家唔會啦。 係啊，咁啊不講啦，因為太複雜啦，越搞個 origin 就變得越複雜啦。 都係解釋翻俾大家少少啦，係啦，即係原來就唔係咁嘅，原本佢又自己又撈過 band 過，整咗個新嘅版本啦，而家套電視劇就係咁啦。 咁啊，電視劇嗰度所有都有新版本啦。你係咪 Atom 變咗山寨版咧 ？Iron Man 咁都係完全同原裝嘅好大出入啦。 山寨版 Iron Man 再加呢、這個咩話蟻俠啊？ 咁啊，唔係蟻俠，佢的確係咩？而佢呢度嘅力量係大過蟻俠嘅，蟻俠唔可以縮到入面。 咁你 Iron Man 度 ，Iron Man 個甲唔可以縮細咩？ 係。 咁你一佢整咗個 suit 可以縮細嘛，咁唔係蟻俠囉，咩唔係啫。即係佢而家呢度根本就攞咗人哋 Marvel 成功咗嚟而家嗰啲嘢，佢就套嚟呢度自己 DC 要用，咁真係好 cheap 囉，我覺得。係囉。 咁佢原本佢都唔係佢自己嘅力量嚟嘅，縮細佢都係靠佢嗰個腰帶嘅，都係科技嚟嘅。 咁你變咗而家呢度，咁你 就是 Iron Man 咁嘅咁嘅形式咁啲係。 佢又冇咩，佢嗰套係真係衫嚟，唔係盔甲嚟。 唔需要咯，總之咁啊。不 anyway 啊，呢套劇真係娛樂性非常之高嘅，我今集都笑唔停口咁啊。咁啊，大家有興趣睇落去先，係啦，唔講個故仔住，非常嘅野笑嘅。 啊，至於綠鐵俠嗰度就繼續英雄化啦，真係叫翻 Green Arrow 啊，咁啊，亦都有出。嗱一路其實都不斷將蝙蝠嘅元素擺落去，包括報仇啊，包括忍者大師，其實根本都同蝙蝠嘅冇乜關係嘅。蝙蝠元素擺落去啦。 夾硬食 落去。啊，咁啊，但係而家連個女朋友都要跛埋坐輪椅，對住個電腦做 Oracle 嘅角色，咁即係等於變咗巴巴巴哥頓一樣啦。咁啊，都係。大量嘅蝙，佢唔怕蝙蝠俠之餘，就將所有元素就掟曬落而家嘅 Arrow 呢套電視劇嗰度啦。 即都係唔好嘅，我覺得，即係成日玩埋啲咪乾坤大挪， 比郭咸情更加蝙蝠俠咯，只可以答你。 咪但係好咩？覺得我唔 buy 啦，總之我唔中意佢成日玩啲咪乾坤大挪而啦。咪呢種玩法， 咁啊，成個元素有喺度，咁佢咪將佢照擺落去咯。 咪呢個玩法。佢唔係新嘅，當年啊黃玉龍嗰組啊玩過啦。 哦， 係咪即係以前啲港漫好多都係咁樣將啲即係人哋啲古仔呀咁樣執去用啦。咪你 咁就唔同嘅一個執咗自己嘅古仔同成段跳抄就有一定嘅分別嘅。 咁華劍雄都係張無忌呀係咪 某程度你都可以咁講。 教主。是不是啊跟住佢又撈啲楊過啦又斷手啦是不是即係好多呢啲咁嘢啦即係你 OK? 你 OK? 我麻麻地啦 ,OK? 咪仲要啊你呢個係即係玩返啲即係超人嗰啲咁仲要有啲係人哋公司定自己公司㗎喎即係呢啲就再 cheap 啲啦我感覺係喎借橋借遠啲㗎嘛即係搵食行遠啲係咪呀你近嗰啲咪即係勾住草㗎嘛即係梗係有問題啦咁我唔 buy 嘅 ,ok, 咁但係大家睇得開心咪得啦係啦唔使理我嘅係好啦咁仲有冇有冇 冇啦呢方面嘅。 冇啦冇啦咁有冇啲嘢仲想講呀有咩嘩就三粒鐘啦嗰日係啦。 都冇乜特別嘢想講呀。 差唔多啦係啦。咪有好多嘅不過我睇住鐘啦係啦唔想講太長啦。 因為都 大家都聽到攰啊嘛，講過三個鐘唔得㗎啦，大家都聽好辛苦，係啦。咁睇下雖然有冇啲嗰啲咩來自星星的你嗰啲話要改竅啊嗰啲講唔講兩句？即係無端又話大。 啊，講兩句咁啊，來自星星的你啊，喺大陸雲衛視上啊，咁啊就不但集數唔同啦，佢會多幾集啦，但係韓國嗰邊又話其實。我哋唔會補拍任何嘢，所以就唔知點咯，剪多四集出嚟啦。咁啊，同埋個結局會改到係變成係金秀賢呢個都敏俊，唔係外星人，只不過佢係黐焦咗線咁作咗個古仔做小説。 唉，真係最鬼。 就歌頌鬼龍天同醫嘅個嘅子弟戀嘅愛情故事咁啫。 咁樣。所有嘢都南柯一夢嚇， 都可以咁講啦。 即係啲古惑仔其實係卧底嚇，即係又係呢啲咁啊。 係啊。 anyway 啦，係啦，真係好奇怪啊！我覺得佢 乜 咁啊？人啫，又唔係講鬼，點 大陸嘅角度問題啦？呢個都冇辦法嘅啦。 人都唔講得咧，咁樣外星人都唔講得，咁佢做咩咁多科幻片咧？ 佢變咗其實佢而家都一樣有玩穿越嘅，只不過唔喺電視度，因為網劇其實都絕大部分都係玩穿越跳嘅屌嘅，咁 你 其實 你無心法師 禁不住咧，呢個都 無心法師嗰只唔係女鬼嚟 嘅，佢叫邪靈啊， 我覺得邪靈又唔同， 佢唔係鬼嘅，本身係一個有道行嘅人轉身嘅， 即係咁啊得， 係啊。但是妖怪你始終都是妖胎得啲型㗎嘛所以唔算係劇靈異嘅嘢嘛。 咁外星人更加唔靈異啦。點解又唔得 咁就唔識答你，不過有時唔同嘅水準會唔同嘅，咁你正如你睇翻大陸啲軍事論壇，咁佢話佢隻新嘅航空母艦係絕對可以 KO 美國嘅福特號嘅，我就唔知佢點樣計條數咯。佢解釋只係話中國盡心原創嘅，就一定贏嘅。 呢啲咁嘅所謂規矩就死嘅，人就生嘅，佢主要都係揾嚟整你嘅啫，揸住條條例係嘛，係咁啊。佢中意嗰陣就得嘅， 定係威都係啦， 即係咁啫嘛，係嘛？即係使乜講咁多啫，係嘛？即係佢唔中意咪逼你翻話你遊蕩罪都得嘅，啱唔啱啊？使乜咩？使乜講第二樣啫？即係咁解啦。好啦，咁啊講埋啦，嚟緊啊周秀娜做咩女機械人嗰套啊？咩 I Girl 乜鬼嘢話？我揾唔翻資料咁一時間。咁啊犀利啊！嗰套香港嚟緊有套科幻片啦，係咪？唔知大家會唔會捧場啦？咁但係啲人就話睇個點樣睇個故事簡介，好似覺得係鹹片多啲。咁係㗎，其實呢個有啲似當年嘅。 似女機械人咁啊！ 你就想啊，我諗似嗰時啊李麗珍嗰度咧扮曬電影少女嗰度啊，夏日乜鬼話情人啊嚇，咪有少少咁咯，係啦，咪嗰套啊李麗珍都露背又剩噶。咁啊，我諗有啲似嗰啲戲啦。咁呢套當然完全唔會有裸露啦，嚟放衫，周秀娜都得人，係嘛？咁其他嗰啲二號機、三號機，你更加唔會想睇佢裸露嘅，因為你知唔知三號機係邊個做嘅？即係周秀娜一號機嚟㗎嘛，一號機嘛，三號機你諗都諗唔到啊，係呢個欣兒。 哇！咁得啊？ 係啦，更加唔會裸露啦，你放心啦，即係你哋都唔想啊。咁所以純粹係搞笑角度啦，係啦，即係啲溝下女啊咁樣。咁但我見佢有好似有 套片，其實個。個名就我的極品女神咧， 即係我見佢又話有 battle mode 嘅喎，咁係咪其實都會打嘅咧？我唔知啊，我唔知有冇啊，係啦。咁 anyway， 即係會唔會中間又扮下呢個紫荊女俠，因為拍唔成啊嘛，點啊？會唔會咧？我有機會㗎，係咯。咁啊，講咗先啦，好似好快。 又係我哋嘅曉王王晶嘅戲啦嚇。 好快啊！呢度好似係咪三月定咩會做啊？好似嚟緊做㗎啦，咁大家有興趣就到時留意啦 ,ok? 即係唔係好奇怪地呢，我哋話香港啲人唔拍科幻片，但又唔係喎，佢哋而家又夠膽拍喎，即係你反而有個內地市場，佢又夠膽拍喎，因為內地反而 buy 科幻片啦。 係。 係囉，我覺得都幾諷刺囉呢樣嘢真係。係囉。咁但係佢哋啲科幻就永遠都係神怪呀、亂嚟呀，咁樣其實都唔嚴謹嘅。即係雖然你日劇都有 Q10 啦、啊、即係 Q10 嗰啲咁樣，但係嗰啲雖然都係搵個人話嘅人，但係人哋嗰個古仔係即係當然佢都唔係話好嚴謹嘅，咁但係唔會呢啲咁囉，呢啲就係亂噏嘅咋嘛。係呀、啊、分分鐘比起呢個追擊8月15仲更加即係亂嚟。係咪 王晶喺個發布會度話自己係晶報師啊？ 咩話？ 唔係喬報師啊！發布會度王晶話自己係晶報師 啊？邊個晶啊？ 即係晶有幾科，即係幾高科科技，幾好幾高創意嘅位喎。 晶啊？我問 嚇 邊個晶？邊個晶字？ 咪王晶子個晶咯。 王晶個晶，我係咩晶啫？好多晶㗎嘛呢啲。 晶報師啊！ 王晶都兩個 啦，我諗佢都想報， 兩個王晶都唔同晶啦， 即係與大相關，佢都想報施下自己啲晶嘅。 嚇？點解咧？ 冇乜點解嘅，咁古怪嘅名都諗得出嘅話啫。 蒸翻條魚又有晶，好多晶嘅，同音字好多啊。anyway 啦，咁啊大家睇就睇啦，我就梗係冇期望啦呢啲嘢，係嘛？不過即係繼續搞爛佢啦，係咯，冇嘢嘅，係咯，但係唔好理佢搞爛佢，但係佢又揾到錢，你點啊？咁即係中國人嘅世界就係一個好現實嘅世界，大家記得啊！大家睇嘅都係睇你揾唔揾到，有冇辦有咩辦法啫？係咯，即係呢啲道德高地啊，嗰兩日就冇㗎啦，係咪？好，唔想講咁多啦。OK， 咁啊，有冇嘢？冇嘢算啦，係咯，唔阻大家。 冇啦，冇乜特別嘢。 去咩啦？去玩啦 ，OK？ 好， 咁啊，鸣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嘅听众们啦，多谢大家。咁啊，再同大家讲一次啊，恭喜发财啊，万事胜意啊，龙马精神系啦。咁啊，新年进步啊，最紧要啊，唔好似啲戏咁啊，退步就得啦。OK， 好啊，冇啦，冇嘢补充。每本唔系 冇嘢， 漏咗，要讲下咯，系咩戏做？点都顺利。嗱，咁下礼拜系美人鱼系咪都正式做啊？即系而家未做噶嘛 ，weekend 未做。 系咯， 即系已经话年初一就做啦，美人鱼就。我就完全都冇諗過會想睇啦，唔好意思啦，有人已經貼曬金啊，又話到佢幾勁幾勁幾勁勁，但係你都話應該係配音㗎啦，應該話有香港做個版本係嘛？ 有應該係配音，你個廣告都配音㗎。 我知啊，但係其實套戲冇乜香港演員啊，即係意思係嘛？ 冇嘅嚇。 係咯，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好係香港口味，因為周星馳反而佢嗰啲係真係拍大陸。照片嘅，而家演變咗，即係佢唔係黃晶呢只，黃晶呢只差啫嘛，佢邊係拍俾大陸人睇啫，拍得差，唔係代表拍俾大陸人睇。但係呢個美人魚就好似真係幾拍俾大陸人口味嘅呢、這個事實。咁香港人中唔中意唔敢講，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入場嘅。咁好啦，咁真正嘅下個星期應該係十一號嗰個咧，就係、是、死侍不死現身啦。咁我下個禮拜一定會同大家講嘅，放心。咁啊，唔知有咩第二啲戲啦 ？OK， 主要都係呢套啫。咁啊，二月十八就《卧虎藏龙》《清冥宝剑》，咁但係其實都係，即係都係楊紫瓊嘅啫，其他人都唔同嘅，係咪？所以就有冇睇嘅價值都唔知啦，亦更加唔係李安導演啦，係咯。咁啊，到時睇下。 係啊，袁和平自己做翻導演咁先。 係啦，咁啊，睇下有興趣咪睇下咯，即係名氣。就大嘅呢個係啦，咁2月25就丹麥女孩啦，咁如果想睇下霍金扮女人嘅朋友就睇呢套啦。3月3號啦，終於有呢個嘅戰狼三百打戰狼三百，就係呢個嘅埃及神戰啊，對呢個嘅倫敦淪陷，咁係咪真係兩套都係同一日上畫，就暫時係咁話啦。咁而嗰個 咁啊已經本身埃及政府已經媽媽聲啦，發咗聲明啦。 係咩？點解？ 話佢。惡搞佢哋嘅傳統信仰喎、 啊。嚇、啊？點解惡搞咧？人哋 但係埃及而家如果冇搞錯係伊斯蘭國家嚟嘅喎。 唔明喎，點樣叫惡搞人哋？你拍到你變咗戰狼三百喎，唔係惡搞喎，係咯、 啊。第一就係所有變曬白人啦，呢樣嘢已經佢哋好唔中意嘅。係 咩？哦，咁樣啊。咁耶穌都變咗白人好耐㗎，金髮碧眼添啦，我見過啲版本。有冇問題啊？係咯。 計上次出埃及記發聲明之後，今次呢套都發聲明啦。 咁呢度荷里活片嚟嘅啫嘛，嘥氣啦。咁你荷里活片拍你嗰啲中國嗰啲題材啊，搵啲鬼佬演添，即係佢算啦，大佬講係多餘啊。我哋就係講套戲好唔好睇嘅啫，係 OK？ 你對拍好睇好睇，唔好睇講乜都冇用嘅。係好咁，而嗰個禮拜咧都會話會做呢套啊。Covid Feel 有關嗰套嗱，咁但係咧，成日估係怪獸片，我就覺得應該唔係嘅，係個名嘅啫。OK， 咁就呢個世界啊，十號 OK， 咁啊，我啊反而呢套我興趣大啲喎，係啊，真係嘅。不過如果你好憎嘅，即係呢套都係追 Abrams 啫嘛，應該係咪？好憎追 Abrams 嘅朋友就唔好睇啦。OK， anyway 啦，咁啊，三月十號就有赤情者啊，末世醒覺。3月17號呢有呢個傲慢與思辨大對 話。我唔知仲有你剛才講嗰套啊。係 邊度。不 過喺香港就唔係嗰個名字叫 I Girl 夢情人。 喔、哦、就係3月咩 ?10 號。 10號啊。 10號 ,ok。咁3月17就傲慢與思辨大對話北美已經上咗畫嘅。咁北美朋友可以自己入場先欣賞一下。咁呢套呢我就唔我嗰個實講我冇睇過傲慢與偏見嘅。ok? 真係我冇睇過嘅，咁所以我唔知道有冇影響我到時睇呢套戲嘅理解啦。OK， 咁我唔知道香港朋友多唔多人睇過《傲慢與偏見》啦。OK， 係應該啲悶悶地嘅一啲愛情故事嚟嘅，好似係都唔係地㗎啦，都幾悶嘅應該都，即係你唔係做功課學校話要你都唔會睇嗰啲啊，應該咁啊，好可惜我冇做過功課做呢、這個啱啱啊，或者啊 lucky 嚇咁啊，漢偉有冇做過咧？《傲慢與偏見》 唔清楚。 唔係你有冇睇過咩唔清楚嘅？ 有睇過， 我有睇過， 做過 book report， 但係真係冇印象啊！ 哦，即係直情都唔記得。唔記得做乜啦？ OK，Anyway，、okay, 記得啦。 Anyway， 咁啊呢套係喪屍版就應該 愛情故事啦，就即係堅貞不移嘅愛啦，都係嗰類啦。 呢個變咗喪屍版咧，我諗就唔係好同嘅，可以一睇嘅。三月廿四，咁就係唔識死事嘅朋友就個個都話等呢集啦，就係、是、呢個蝙蝠俠啊，對超人正義曙光。咁但係大家睇過咁多資料、咁多嘢、咁多畫頭之後咧，都我就期待不大嘅。調翻轉嗱，睇啊實睇啊，唔敢期望啦。OK， 好睇都幾難嘅，我估。咁另外咧，夠膽同超人蝙蝠冚嘅，當然就係更勁嘅耶穌啦。嚇、啊，咁、那個禮拜會做呢個少年尼賽亞嘅竟然，咁唔知做乜嘅？係咪嗰個十二歲？在個聖殿不見了那些故事是不是那些、啊、 不識答你 經常傳說說耶穌小個是有超能力的嘛 是的還是穿制服的那樣看那個 他可以整死人 的 可以整死人的一句說話是的有些這樣的說法的就是很多那些這樣的外傳故事說這件事我不知道少年尼賽亞是不是不知道說什麼了、啊啊！定係其實佢都係 Superman 嚟嘅啫啊！呢、這個嚟早啲嘅都係嚟自同一個星球啊，係咪都係咁啊？我唔知啦，到時睇啦，都幾 match 係同超人嗰個故仔嚇。咁啊，四月廿二就係阿冇啊，呢、這個都唔知係咪香港做啊，就係阿獵人啊，雷神做嘅獵人啊，即係白雪公主的與獵人嗰個獵人係咁係咪真係嗰個禮拜我都唔知啊，因為連中文名都冇。五月六號咧，咁啊呢個咁真正今年比較、靠得住啲嘅就美國隊長三啦，應該呢個 OK 係咪？應該 OK 嘅呢套。好啦，咁啊五月十九咧就緊接入有一套啊，就係、是、X 名啦，就係、是、呢變種特工嘅天啟滅世戰。咁我諗呢套都應該 OK 嘅。咁啊六月九號咧就竟然有呢個忍者龜啊，第二集就呢個微影突擊，但如果根據個畫頭咧，今集應該好過上一集嘅。咁魔獸爭霸就都話係嗰個禮拜啊，就係即係 Warcraft 啊，就唔知係咪。7月22日奇遇記超域時空8月4號自殺特工隊超能部隊如果你以 DC 這條線來說我反而我最期待這一套是啊多過超人蝙蝠俠是啊起碼看完我畫頭覺得過癮啊這個是啊好啦 咁你剛才講白雪公主那套就4月7日獵神魔雪半變 哦即是改了名了終於、哦、因為我沒有 update 到好啦，咁至於其他嗰啲咧，就今年都會上，但係未有期嘅。不過有呢個 Doctor Strange 啦，咁我覺得呢度應該都 OK 嘅，係咪啊？係啊，由阿福爾摩斯做，係啊，奇異博士啦，係咪咁叫我唔知啊？俾住個名佢先，平時係咁譯開噶嘛，奇異博士啊，係咪好中意食奇異果嘅咧？咁至於啲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話係11月17做嘅，泰山未知幾時。天殺都應該係今年嘅，但係香港未有期。個冰天雪地八惡人好似係嚟緊會上㗎啦唔知好似嚟緊係咪幾個禮拜會做㗎啦係咪應該都。但我冇 mark 到啊因為係嗰套就唔係科幻片啦係本身咁都報埋。冇啦係咪好晒啦係咪好啦 差唔多啦。 好啦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咁我講講嘅 email address 係 tatsuku@yahoo.com.hk 如果但係報料或者我哋咪講漏講錯歡迎第一條寫信俾我哋等一等會信嘅好啦咁我哋轉個頭啊我會繼續擺上咗買 autocats.com 就同 sci-fi411 啦咁但係呢我頭先撳一撳過去啊我發覺呢你撈耐啲呢竟然佢已經有批得返喎竟然都復活哇真係思變啊真係係啦咁啊sorry 上兩集其實我就求其 upload 咗啲嘢上去啫因為壞咗㗎嘛知道嗰個批唔到㗎嘛費事阻住啲 space 啦。咁所以就今集我可能或者試下真係成集撈返上去啦係啦咁睇下係咪真係第啲朋友都聽得到先好唔好咁主要頭我都真係會 upload 返上去買 autocats.com 成龍收尾41啦。咁就咁大家就應該可以喺呢個香港網台 app 啦同埋香港播放度搵到我哋㗎。咁我哋另外呢有幾個 backup 嘅網啦咁因為成日都死㗎嘛埋 AudioCat 其實應該就死咗啦咁但佢都仲叫做就係間歇性所以 work 到咁所以都仲繼續擺。咁如果大家一嗰度一唔 work 呢大家記得呢就返嚟記住以下幾個嘅網址啦。咁就包括有呢個 sci-fi backup 啊 .thisistap.com, 係啦。咁仲有呢個 sci-fi 411backup. 呢個 wordpress.com。咁同埋 order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呢啲就會都會喺返我哋 Facebook 度有打返出嚟嘅如果大家覺得即係 即係個好長喎個名字，翻返我哋個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你會睇返條 link 就撳返入嚟啦。係啦，咁佢聽眾群組嗰個係乜嘢呢？咁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groups 斜同啊，跟住33926127632嘅33926127662嘅。咁佢網上播放時間呢就係逢星期一有 red 嘅先啦。咁同埋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再加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